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内地开始发布钓鱼岛天气预报和海洋环境预报。中央电视台昨日下午起播放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海洋环境预报，在晚上的新闻联播之后播放钓鱼岛和周边海域的天气预报。气象和海洋专家认为，这个是中国宣布钓鱼岛领海基线之后宣示主权的又一行动。较早之前，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日本的措施，派出两艘海监船到钓鱼岛外围海域，又宣布钓鱼岛和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日本内阁通过国有化钓鱼岛，引起内地多个城市的民众示威。美股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近五年的高位收市。市场憧憬联储局星期三结束两日议息之后，有六成的机会推出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措施。道指收市报13323点，升6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04点，升不够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33点，升4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德国、法国股市上升，英国股市就下跌。体育消息，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日本主场以1-0赢了伊拉克，距离出线是只差1分。日本凭着前田辽一的头槌一战定江山，同组的澳洲客场就以1-2输了比约旦。日本在 B 组以3-1即10分高居榜首，领先第二名的澳洲8分，只要在余下的4场赛事攞多1分，就可以稳夺头2位，晋身巴西的世界杯。A 组的南韩客场赛和乌兹别克2-2，三战得7分，领先第二名的伊朗3分，继续排在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天气干燥。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在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咦，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间新界村屋嗰啲符合条件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你申报咗未啊？9月30日就截止噶啦。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我都要即刻去申报啦！ 一张报纸加一个电台，一山藏二虎，结果冇得估。今年最爆炸性嘅跨媒体大合作。报纸、电台、互联网大联合 ，DBC 数码广播电台四大节目， 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十级自由风，大家台《大家真风骚》，开心快活人，星期1、2、3、4、5、6、7， 喺拥有200万用户嘅爽报网页，都可以即时听、即时睇啦， 好爽！ 方法好爽，只要大家去爽报网页 live.shopdaily.hk 或者苹果网页 appledaily.hk， 再爽啲，用爽报或者苹果手机 app， 超爽嘅方法喺爽报扫 QR。就即时爽听爽睇 DBC 四大节目啦 ！DBC 登录首部， 好爽！ 香港市民肯定有着数。 Time to play。 讲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我是謝飛老師。呢排無論香港新聞又好，世界大事又好，傳媒都好鍾意捉人講大話，彷彿捉到嘅大話越大呢，嗰個新聞價值就越高咁樣。好似陳茂波嘅劏房事件啊，劉翔明知受傷都照出賽嘅傳聞等等。孤物論有關方面係咪有心刻意隱瞞都好啊，做人最好都係唔好講咁多大話。讲大话这个行为的英文是 L-I-E, lie, 就很多人都懂的了。但是在以上的新闻来讲， lie 又是不是最贴切的字眼呢？ Time to play. 如果你想跟陈某人讲你讲大话，那没错，你可以讲 you lie to me。但是我觉得陈某人在这件事上面就不是欺骗那么简单了，而是愚弄啊，即是当我傻仔那么欺。但在这个情况之下用 lie 呢就不够爆了，应该用 fool。F-O-O-L, fool, 呢个字。所以如果你想讲你可以呃到你自己，但你呃唔到全世界㗎，但你就唔好讲 you can lie to yourself, but you cannot lie to the world。用 lie 呢个字我都话唔够爆囉，应该用 you can fool yourself, but you cannot fool the world。希望大家今次又学到嘢啦， 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 ,D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六分。 今日咧就 住呢个直播室， 几多号啊？今日几多号啊？ 今日十二号， 系咪好日子啊？ 系咪好日子啊？ 应该系好日子啊！ 你要拣好日子做咩咧？ 因为够瞓啊，琴晚九点几瞓，未试过咁早瞓，因为前晚瞓咗四个钟。 系 啊，嗱， 身体紧要啊！ 因为我哋呢个系跨媒体嘅全球广播，咁大家通过呢、這个。啊，爽报同埋苹果嘅平台咧，就会睇到我哋嘅猫样， 所以唔可以有啲小动作啊。 咁啊，今日大家会发现，咦，个场唔同咗个主场。原因咧，呢、這个场咧本来咧就带大家参观一下啦。我哋上个礼拜就 DBC 开放，可能好多听众冇机会嚟，咁尤其是海外听众更加冇机会参观我哋呢、這个。啊，所谓数码广播中心啦，而家我哋正处于咧呢、這个属于三厂，即系电视台嚟讲或者香港电台嚟讲咧，佢哋叫厂嘅，呢、這个就是三厂 直播室啦、 啊。我哋呢个三号直播室、原本就系大钱台嘅直播室嚟嘅，咁今日点解要移船就陷咧？就系、是、因为 寻日如果有听节目就知啦，老总好好提议啊嘛，吓 唔好乱噏嘢啦。应该唔好事先张扬嘅，我哋错咗啦，已经 错咗啊！ 因为咧，我哋香港数码有限广播有限公司嘅主席黄楚标先生就向高等法院申请控诉呢个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即系我哋公司嘅主席就嗰间公司，咁啊要查数，咁其实呢个查账咧。已经进行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了，我们的职员呢忙于奔命啊，因为亦都因为这样其中一个原因呢、受不到这样的压力呢，亦都有些啊，我们员工是离职相继离职的会计部的员工。咁我哋就奉公守法嘅，即係作为一个广播机构梗係要尽奉公守法啦，啱啱啊。咁高等法院就颁谕啊，好紧要㗎，颁谕礼拜一。就黄楚标先生咧，即系我哋呢间公司嘅主席咧，就有权喺琴日开始，由九点钟直至到21号嘅晚上六点钟，喺工作日呢段时间内就嚟 DBC 进行查账。咁琴日黄楚标先生委托嘅会计师楼咧，就派咗五个大将嚟查账。咁我哋公司地方物质。啊，账目咧虽然好清楚，但系就好多。一间公司始终都搞咗四年啦，咁啊地方又唔够。咁琴日咧，我哋已经喺度商路跟揾地方噶啦。咁啊，老总就好 介绍， 我点解唔喺呢个直播室最好啦？ 又光猛又透明又开放。 佢最大间房啊你啊。 系啦我哋全公司最重要啦老总真係靓啦。亦都你都知道我哋全公司最大嗰间房又可以用嘅。我哋本来諗住租个会议室嘅。但租个会议室呢喺数码港虽然我哋用户有优待呢都要成八嚿水一日㗎。咁我哋八嚿水一个钟添可能唔知啦、哦、总之仲要畀钱啦你知我哋冇钱。 应该一个钟啦一日唔得。 我哋已经系啊咪查账查廿几日咪使几万银两分钟。 而家 悭得公司呢就屋爷近期逢漏雨。咁悭得梗系悭㗎啦。咁听咗老总咁嘅讲法而家大钱台又停播咗咦好巧喎、啊。咁我哋琴日即刻机动式就将我哋嘅直播室一号直播室呢 让出嚟 就让出嚟啊就将所有我哋啲文件成个会计簿呢就搬咗入去啊直到21号为止就方便黄楚标先生委派嚟嘅会计师楼委派嚟嘅大军你五个人我哋会计簿嗰间房差唔多咁小嘅呀点搞呀 差唔多 会计 差唔多係啦。 咁我哋就担心因为到时又俾人口实话我哋唔合作。所以搵咗一间最光猛最大嘅房就俾佢哋嚟查数。咁、由今日九点钟开始直到六点钟呢啊就啊黄楚标先生委托会计师留一张喺我哋嘅一号厂查账。咁大家知道一号厂系玻璃房嚟㗎啦好多听众啊传媒啊都好多时我哋做节目呢都喺嗰度采访㗎。咁今日我哋都开放㗎我查账最好啦。 高度透明啊。 高度透明係。咁啊，所以今日咧就以算就堪。 喂，呢个房几好啊，我觉得啊， 佢几好啊，我哋真系着筹勾占，可能以后就喺呢度做得啦，呢度舒适啲啊。 呢个比较即系主持近距离啲啊，即系个 接触三个人嘅眼神系互相睇到嗰个，嗰个就系好好，即系我谂系人多啊，嗰度 颜色系咪一样？ 一样。不过中间咧有嗰边有个黄色嘅一个后加嗰个节咧，黄色嘅弧形啊嘛。 因为 嗰个系试播嘅时候，我哋批评你啊嘛，作为台长咧，哇一字点做节目啊，大伯。 我哋就吓从善如流， 嗰个似搞论坛好啲啊， 系啊，嗰个烽火台嚟噶嘛，系啊，琴晚啊，郑家富都请咗啲新贵嚟啦，就新东嘅候选人， 系 就冚烂都嚟晒我哋啊，光临敝台啊，咁啊畅所欲言啊， 有答你喎， 边个答我？ 有冇啊？ 我冇听到啊，系咪有啊？我唔知有乜所谓啊！嗱，我哋最好嘅，你嚟到本来又应该啊，即、就、系、是、我哋主场， 嗯， 即系千祈唔好喧宾夺主。但系你知啊，做得立法会议员啊，要揼我个，我谂都系万必嚟嘅。有旧同事啊，有呢、這个有一个最有勇气出柜嘅同志， 嗯， 嗱呢样嘢我哋好尊重嘅，系、因为我哋 DBC 咧、公平开放。啊， 冇歧视吓， 冇歧视，所以我哋有个大同台，咁所以咧呢个同性恋嘅立法会议员，啊，即系陈志全，啊，又叫万必，同我做咗同事好耐，个睇在大嘅，啊，就冇睇在坏，咁今日睇到佢能够做到立法会议员，啊，与有荣焉啊， 系， 好开心， 系。后生可畏 都难得噶， 我又唔知佢讲咗啲乜嘢，不过有人话佢喐你，唔喐唔喐，帮你讲啊，讲嚟讲去都 系三幅皮 啊，黄杨达、九龙东、黄杨达、陶君衡之争嘅嘢，咁而家佢可能要多谢我，人民力量要多谢我，而家倒翻转头， 出嚟嘅结果系 你哋而家话佢反骨仔，连嗰位咁美丽嘅阿 Erica 都同我做过拍档噶，喺呢个星期日大班， 系 啊，我都识佢噶。佢都叫佢，佢都咁斯文、咁温柔，又喺美国名校毕业嘅，都叫佢做啊 X 细佬。嗱，咁既然佢都唔承认自己系人民力量嘅成员啦，你哋又叫我反骨仔啦，咁你应该赞大笔，你好嘢，你有眼光，你唔帮我哋送个反骨仔入去立法会，喂，大佬仲闹我，系嘛？咁我哋有啲讽刺喎呢样嘢又。嗱，讲到选举咧，我哋一阵咧阿老总今日唔知留唔留啦，佢中意留就留啦。我就喺八点后咧，就我终于咧分析到啦呢两日，因为作为香港嘅选举专家咧，我一定要做下功课嘅。啊，琴日我同阿清咧，阿刘清源咧喺一点至四点嗰个 DBC 2012年咩由你讲，啊唔知咩叫选举由你讲啦，总之系咁上下。辉哥做监制嘅节目咧，我已经分析咗俾阿清哥听噶啦。但今日大家有信报睇信报咧， 啊呢、這个独眼新闻都有根据我嘅分析咧作出一啲报道、嗯。我今日喺信报篇文章。啊，亦都有写到嘅，咁我八点后咧可以同大家分享点解刘江华会出局？嗱，刘江华出局咧，梗有啲全城轰动，系全城欢呼啊，唔系哭倒彩。嗱，你余若薇落台，啊呢、這个啊陈淑庄落台，啊黄杨达选唔到，陶君衡选唔到，啊就嘘声四起， 大家好可惜啊，有啲系啦， 甚至乎。啊！个落难鸳鸯李永达， 夫妇都有同情分，佢都 严抗礼 都有同情分嘅 落选，都有人惋惜， 系同情分。 但系刘光华落台咧开 party 啊，大佬而家仲搞到话全世界开 party， 都有嘢好少有咩情况喎、啊？香港 好少噶，即系呢个人咧嗰种黑人真法或者受欢迎法咧，系除咗我之外，佢最叻啦。因为当年咧，2005年1月1号。香港有50,000人上街叫郑经翰落台，因为领会事件。嗱、嗯，咁佢而家咧就都破唔到个纪录，冇50,000人欢呼啊，可以搞个破纪录噶。嗱、啊，各位老友记，如果大家想破咗2005年1月1号有50,000人上街喝啊郑经翰落台嘅咧，啊作为一个立法局议员有咁多人叫我落台咧，就前无古人，咁咁后无来者，有冇来者咧？我希望有啊！就我希望有多过50,000人上街咧，欢呼庆祝呢个刘江华啊落台， 欢送佢又 话，佢已经落咗台啦，佢唔值得花时间去搵呢个人啦，即系啦 ，happy 下哦， 不如 嘉年华会， 真系搞个嘉年华会啦，不如今个礼拜咧，我呼吁。哎呀，我哋 DBC 就搞啦，不过 人哋通常系当选有庆功宴嘅啫。 我哋 DBC 落选都搞个即系个 欢 送吓， 不如试下真系搵我啲同事申请个 permit， 睇可唔可以喺遮打公园又搞多件啊？啊，到时就欢迎，即系或者庆祝 刘 江华落台啊，几好啊！到时我哋又搵啲同事去嗰度载歌载舞啊，买下心机，买下飞机出。倾下偈，好嘢嚟噶嗱。 咁请唔请佢嚟先？ 请 主角嚟啦，系咯，系啦，你唔可以缺席庆祝噶嘛。 我哋就唔好讲啲难听嘢，就庆祝刘江华功成身退。嗱，呢样好嘢嚟噶，谂下，我而家未宣布噶，如果有细则咧，会喺 Facebook 喺电台度宣布。咁我又要揾班义工去搞噶嘛？呢啲我唔识搞噶嘛？嗱，咁啊，仲有样嘢咧，我就要讲下啦。究竟点解刘江华会落台咧？我哋琴日都作咗少喺呢度都有少少分析，但系我咧八点后，大家担定凳仔，最好梁振英啊，都担埋嗰张咧特区第一武器， 我都接凳啊！ 你坐低攞个拍子簿写低，我讲啲内幕。嗱，有内幕噶，点解落台？啊！呢、這个牵涉到民主党民协，亦都牵涉到民建联，亦都牵涉到中联版西九嗰啲契女啊！嗱、這個、呢个咧牵涉甚广啊，背后嘅阴谋咧犀利过啊！啊，最近嘅大阴谋系咩啊？ 最大 我谂仲犀利过呢个习近平失踪十日啊！啊，我呢个大阴谋咧就揭发呢个世纪选举大阴谋，话谂下牵涉嘅人。几广泛啊！ 哇，呢、這个 由中联版去到呢个民建联、 嗯、 工联会、 嗯、 民主党、民协， 嗯， 哇，呢、這个先至咧啊，能够成功。 啊、大巴呢啲排咪同阿黄杨达见面见得多咧吓，佢又写呢个财经小说，你系准备写竞选小说系嘛？ 黄杨达、梁汉达写财经小说好叻、 啊，有写几两本啦，好睇，几好睇 ，OK， 几好睇。 咁有冇危康出名？ 有冇危康出名？咁咪新人啊嘛， 新人 真系。我你老人家嘛，点可以同我比嘅、啊？你真系、啊，你有时比 你咁你咁你写个小说啦，你未 使写我讲嘅嘢喺度讲噶啦， 你都讲古仔啊， 系讲古仔真噶。但系古仔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真实 啊。 嗱呢个世界咧，你最中意睇嗰啲啊，可能个美国佬写古仔，一个就 Michael Crichton 啊，John 仲有个 John 咩啊 ？John Crichton，John Crichton 定一个 Michael 咩啊？ Michael 乜嘢？ 仲有一个啊，两个鬼佬嘅，一个写住都识拍嘅。嗱、啊啊啊、一 哦 ，Michael Crichton 嗰个 系啦，佢哋咁写小说都系有事实根据。 有佢哋做 根据啲错综复杂啲线，你能够将砌翻埋佢系啦。 出嚟啊嘛，讲内幕啊嘛，大佬嗱、嗯，我哋要听下呢一蚊鸡广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百分百支持 DBC。 阿姨话全力支持 DBC， 祝 DBC 员工身体健康。梁先生， 冯小姐话反对国民教育，支持 DBC， 我要民主，我要言论自由。 香港需要言论自由，需要大班，反对中央干预香港自由空气。 好支持 DBC， 好支持大班。范洁梅女士，我是陈凯琪，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分类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D 一八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支持言论自由，支持 DBC， 还声于民，撑大班，撑自己，撤回国民教育。 邓生想同大家讲，支持大班。 支持郑经汉，支持 DBC 全体同仁 WK。 陈小姐话支持 DBC 所有员工，真理正义长存，加油！ 黎生话支持大班，坚持到底，支持大班批评光棍粮政府以及反对国民教育。 朋友问我忙啲乜，我话忙住听 DBC 学到好多嘢。阿金，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八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U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七点十一分，咁啊，当然有好多听众咧就担定凳仔听大班嘅古仔啊，但亦有人点唱 ，Yuki 话喂，可唔可以讲下新界东北嘅计划？ 要讲一定讲啊，而家唔讲，今日讲好多嘢啦，今日要讲呢个学文教育啦， 啊，嗰、那个系坐记录啊，呢、這个大学生呢个罢课， 一定要讲李旺洋事件啦，嗱，佢啲屋企人走咗出嚟啦，啊，你混咗咁耐，始终佢走出嚟。我几次同意过啫，嗰啲咪正系 纸包唔住火嘅，你即系咁，你即系啦。 啊，你就算喺中国一个咁封闭、啊咁极权嘅国家，始终人民嗰把口咧系禁唔住嘅。嗱，咁亦都要讲呢个选举啦，当然继续讲爆内幕 后选举 啦，爆内幕一定要爆啦。 选举演义吓， 咁亦都讲下啊。最紧要讲系咩咧？仲有咩要讲？仲有就 讲下我哋特首 鳄鱼类啊，吓鳄鱼类啊， 讲我哋特首嗰啲升嗰啲系指数低到真系，唉， 鳄鱼类不堪啊，真系鳄鱼类嗰度可以讲埋呢啲民望嘅。嗱，我第一个，我相信我都系第一个话，其实系我喺呢度话系鳄鱼类嘅。咁所以梁振英要算账咧，话边个唔公平咧？对阿林郑月娥咧，我谂最对林郑月娥最唔公平嗰就系郑经汉嘅全香港， 又嚟揾你。 揾我得噶啦，揾个算账得噶啦。 你每朝每日都招呼下娥姐啦，你都。 而家最好啦，我哋呢个跨媒体广播 系， 大家睇到我哋讲嘢嘅神情， 系 睇到我哋嘅眼神，睇到我哋冇稿嘅。嗱、 啊， 我睇电脑睇 Facebook 噶、 啊， 我唔系睇稿噶。我哋系从心里面讲嘢。 即系唔系有人提示操控你嘅言论啊？ 冇剧本嘅最紧要。 嗱，我哋系喺个心里面讲嘢嘅。嗱、啊，唔信俾大家睇下，嗱呢啲系 Facebook 嚟嘅，呢啲系啊 ，close up 啊，唔系稿嚟噶。啊，我睇紧 Facebook 噶， 咁啊，啊我哋有时都读听众嘅意见嘅。 即系我哋可以睇下意见。嗱、啊，咁、啊嗯、有新嘢，亦都好多时要求听众提供资料嘅、嗯。因为林毓华越嚟越老噶啦，点解咧？林毓华同我做好拍档，而家咧林毓华咧，除咗人哋叫下巴，其实冇乜叫上打下巴嘅。应该讲嘢最少嗰个咧就系上把，因为做节目，我冇钱收添啦。而家唔好讲以前有钱收啊。喂，如果断句讲嘢，全香港最贵嘅节目主持人一定系林毓华， 绝对系啊！我一路都咁型噶， 咁所以佢咪、啊、所以咪上把咯。第二样嘢，林毓华本来咧，人哋话万打罗其实唔系嘅，佢又照做埋假。但系最有一样嘢紧要，我成日都话，我唔识嗰啲嘢问林毓华噶，我就考佢嘅，诈地话，但又考下你嘅，你又知唔知香港搭巴士喺呢个数码港去鲗鱼涌坐几多巴士咧？其实我唔知噶，我认噶，我呢个好老实，我唔系林振英咁样为。我乜都认㗎嘛。 我就知道中环坐九廿 七。我考佢呀。嗱林毓华你知唔知呢咁林毓华呢以前就好醒嘅。 就即刻答到嘅，咁我又威啦，嗱，第一證明嗱，我拍檔咁醒，第二樣嘢又解決咗我嗰種尷尬，我又唔識又唔記得，但係而家近年嚟都差咗，因為大家都老， 老啊冇記性啊， 咁而家靠互聯網，啊、靠啲 Facebook 啲老友記提倡，咁仲有個輝哥，而家有個好醒嘅輝哥喺度， 出邊坐定嘅輝哥， 所以好多時見啲人懟啲白紙出嚟咧，有啲係提倡，有啲又話俾我聽，喂。广告、啊、新闻、啊 嗯、 啊，有啲就话俾我听咧，有边个听众打电话嚟姓乜名乜、啊，啊，你估颜联冇咩？颜联冇好巴闭嘅，当年我做商台嗰时，颜联冇做节目咧，好鬼叻嘅，个个听众打电话嚟，我成日都好羡慕佢，因为我日日见到颜联冇嘅，我而家当然更加日日见到佢，而且喺商台啦，佢可以知道晒个听众几年几月几日打个电话嚟。仲知道讲个乜嘢？哇！我话呢个颜联武真系天人嚟嘅，仲威过我，梗唔系啦，大佬又做晒功课噶嘛，所以颜联武点解两点钟要翻工，做九点钟节目好勤力噶，跟住有个助理完全帮佢准备好晒，有人打电话嚟咧，就话晒俾听嗱，呢个听众啊，林太几年几月几日打过嚟讲佢哋乜嘢嗱？呢啲就 系、是，听众听上就好舒服啦， 系啦， 你重视佢啊， 我话俾你听好嘢嚟噶，我唔喺度揶揄佢噶。嗱，呢啲系好嘢，即 系 佢尊重每一个听众。等于有当年咧有一个笑话，唔系笑话，有个谣言流传嘅。城中咧有个好出名嘅算命老师，话嗰阵时睇佢都要排长龙嘅，而家更加唔使讲，而家差唔多收山啦。所有有钱佬都俾佢睇嗰条命嘅。我甚至乎识得有个有钱佬咧，长期将本命书摆喺个袋度嘅，就跟住本命书做人嘅。嗱，佢叫唔好做生意，唔做生意；佢叫佢做公职就做公职，佢叫佢吓唔好去滚，佢又唔去滚吓、啊，完全咧睇晒嘅。咁有人就传出嚟，咁因为点解你揾呢个老师去算命咧？第一好多钱啦、啊，第二要排期啊，排几个月嘅起码，而家一年都唔同你睇啦。有人就话佢请晒私家侦探啊，去跟嗰个人，跟住生死注册处抄晒佢嗰啲资料、出世纸啊嗰啲冚烂。而家就方便啦，咁样十几年前而家上 Google 啦，咁跟住你嚟到咧，已经差唔多知道晒呢嘢噶啦。嗱，有人系咁讲啊，我因为保存忠厚，孤位其名，唔好吓，即系我好尊重呢位老师啊。 即系全部系做功课嘅吓，唔系有咩？ 所以做节目一定要做功课，即系一定要咧。点解我成日劝我啲同事咧，将勤补拙。你谂下，大班把声咁鬼难听，咁鬼恶死。有时仲有乡音，得闲又要讲下英文， 讲下有时会断嘅， 讲下有时候会断，都有人听咧，就因为我哋做功课嘛，我哋呢个节目就俾料噶嘛， 仲有你有机会收到风，咁唔系个个都有机会收到风， 你都勤力嘅收风，我呢排都懒噶啦，呢排懒噶啦，即系呢排你知啊，英雄被困数码港，不知何时落中环。以前我成日喺中环咧，我讲 couple 噶嘛，啊喺立法会行嚟行去噶嘛，随街撞到人。 不过正经料一定喺中环嘅，冇办法吓。 唔紧要，而家我哋有互联网，有 Facebook， 嗱、啊，我都希望咧，风波里茶杯咧，如果能够喺呢个 DBC 度继续落去嘅话咧，大家听众要踊跃俾料我哋、 嗯， 我哋都要做翻一啲民生嘅嘢噶啦。仲有啊，林一华，你都要装备下噶啦，你唔好成日去秘捞啦。虽然俾唔起钱你，而家我哋准备咧，我哋 DBC 呢个叫做啊风波里茶杯咧，随时要落区噶。 嗯， 啊，好似以前咁，我哋落过好多区嘅。今时今日，点解咁多听众仍然支持我哋咧？嗱，啲听众嗰日喺遮打公园唔好讲啦，万人空巷啦。今次我哋开放日。一个礼拜都嚟咗几千人啦，啊，喂，个个人就话大班当年你帮过我乜帮我物，我第一我唔记得啦，第二老实讲啲唔使讲，我哋应份嘅，我哋要做翻啲投诉，做翻啲民生嘅嘢。第二日咧，我哋会带埋部摄影录机落场啊，影住佢啊。我你知我成日想做 60 minutes 噶啦。啊！我想做阿 Walter Cocker， 而家想唔做唔得，差唔多年纪啦，开始要学，揸住部机就冲入去。 我 净 系你想做大法官啫，想做 乜都想做 People's Court， 系、哎、嗰、那个好啊。 其实我好多嘢想做啊，想做食食家，想我成日行入去啊，加权嘅节目嗰度噶。嗱、啊，我乜都想做嘅，即系我哋啲咧就系老顽童啊嘛。嗱、啊， 点解系咁嘅？ 所以先做台长。 嗱、啊，老总，如果想听秘闻，你要留喺度啊。嗱、啊，如果听众想学下嘢，睇。人哋点样查数嘅，又可以嚟我哋 DBC， 我哋个第一台嗰直播室咧啊，就完全透明嘅。嗱，睇下人哋点样查数，又睇下我哋点样配合人哋查数。啊，我哋绝对遵守法律，尤其是尊重终审法院嘅裁决。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911袭击11周年，美国有活动悼念3000名的死者。由于今年是大选年，纪念活动低调，是首次没有政治人物在纽约的仪式发言。总统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发言时强调，随着阿盖达组织领导层受到重创，前领导人拉登被击毙，美国现时已经更加安全。埃及一批穆斯林在开罗的美国大使馆示威，抗议有美国电影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目击者表示，超过2000人参与示威，几十人爬上大使馆外墙，更加有人将美国国旗撕烂。示威者要求美国当局道歉，以及禁止放映这一出电影。埃及外交部强调，确保所有外国使领馆的必要安全。美国大使馆就发表声明指，拒绝任何人滥用言论自由，损害他人的宗教信仰。学联昨日发起大专生罢课，以及在中大集会，要求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集会历时超过4小时，大会说高峰期有近8000人出席，几十名师生在集会之后转往特首办外静坐。特首梁振英就说，在集会上部分学生的言论是基于过时的资料，他强调从来没有就学科发出教材，学科的指引亦已经修改。他又说，要求撤回学科是违背本港自由多元的社会特质。学联对有关的言论表示愤怒，批评当局是假修改，会继续在大专院校组织罢课，并会推展至到中小学。美股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近五年的高位收市。市场憧憬联储局星期三结束两日议息之后，有六成的机会推出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措施。道指收市报13323点，升6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04点，升不够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33点，升4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德国、法国股市上升，英国股市就下跌。体育消息，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日本主场以1-0赢了伊拉克，距离出线只是差一分。日本凭住前田辽一的头槌一战定江山，同组的澳洲客场以1-2输了给约旦，痛失三分。日本在 B 组以3-1即十分高居榜首，领先第二名的澳洲八分。日本只要在余下四场赛事攞多一分，就可以稳夺小组的头两位，晋身巴西世界杯。A 组的南韩客场赛和乌兹别克斯坦2-2，三战得7分，领先第二名的伊朗3分，继续排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天气干燥。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9月12号星期三的早上的时间来到上午的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咁东区走廊落翻红隧顺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龙尾就顺德中心噶吓。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路过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咁睇埋加士居路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啊，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咧芜湖街嗰边噶，咁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啊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小沥源噶。嗱，今日就系9月12号，其实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啊，系啊，今日我偶像啊哥哥张国荣嘅生忌啊，生日快乐啊哥哥！嗱，我哋 DBC 啊由零开始到而家有谁共鸣，咪全赖有你哋咯，系咪啊？一

你就要在今年9月5号至28号期间，向你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你亦可以在教育局或各区民政事务处拿到申请表的。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44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即是由话唔知道，跟住就话而家唔知而家陈楼究竟发生咩事。咁真系我觉得佢嘅诚信系有问题。当佢话我要搞掂劏房，但系跟住就话哦，原来你已经有你有劏房嘅，咁你点样去拆其他人嘅劏房咧？ 系 即系呢个理想一项啦。咁理想一项做大官啦，但系人哋咧？人哋我仲系仍然赚得鸡碎咁多。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44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撤回等于禁止学校唔俾佢开，系唔符合香港多元社会嘅。 暂停根本上将个责任推卸学校，系欺骗市民。 新界西咧吸咗民主党嘅票啦，变咗我哋个机会又好咗啲啦。 作为民主党嘅主席，我决定向民主党嘅中委咧辞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大家仍然听紧嘅啊，或者睇紧嘅，就系、是、呢个叫跨媒体嘅《风波里的茶杯》，现正进行全球广播。嗱、我想问一下个老友记啊，而家揸机嗰个哥哥仔咧，其实我哋正话喺度听广告啊，听新闻嗰阵系咪影住我哋噶？系咪影住两个傻佬喺度？系咪播紧噶？继续播紧噶？可唔可以有个提议咧？翻去同老细讲咧，逢亲我哋唔讲嘢嗰时播熊猫啊，或者金鱼好睇啲啊！ 啊，我系专门咪提议话有啲 insert 系啊，播啲安安卡噶，或者播下数码讲我哋出边嗰啲诶嗰啲标语啊，我哋有个民主墙喺出边噶，我哋呢个系全香港唯一一个，大家真系可以嚟嗱。虽然我哋今日唔开放啦。但大家嚟呢个数码港呢，如果有机会呢，都可以睇下我哋个民主场。其实嗰个唔系民主场，嗰个系自由言论自由嘅场。我哋有晒关于言论自由嘅金句喺度嘅。大家可以拍照留念。咁当然今日仲可以睇到啊，即系查数系点样嘅。即系可以大开眼界嘅，呢啲都系平时可能好少机会睇。 哇！呢啲人系冇机会请到佢喺个镜头面前咧，系 我哋唔系影佢嘅，我哋只不过系即系透明公开，俾人睇下查数系点嘅啫。呢啲大家冇咩隐瞒嘅。 呢啲公民教育嚟真系 吓，嗰啲专业人士嚟噶，林毓华嗱，正话我讲到关于黄杨烈事件咧，咁有人 又 喺黄杨达，黄杨达。我成日要记住个名字，其实我同佢真系唔系好熟，真系成日黄杨烈、黄杨烈、黄杨达。点解讲黄杨烈咧？点解我有个下意识都要讲黄杨烈咧？吓、 啊，好似有个历史人物，好似系咁样。 唔系啊？ 唔紧要啦，继续啦。咁你想 讲黄达乜嘢？可能系叫、啊、叫咩咩烈叫杨烈，好似叫。唔系嗱，讲翻啦，唔系挑拨离间嘅。嗱，有人就话大班，你成日讲。啊！成日套用毛主席嘅语录，唔做调查就冇资格啊！知啊，左嗱咁有人将咧呢个人力啊，即系人民力量成立之初嘅目的啊，原来有几个目的嘅嗱、啊，第一就追击民主党，票债票偿，佢人力到而家为止都系一个政治组织，唔系政党，冇党规，来去自如。咁、第一咧， 咁啊同前线以前差唔多啊， 热血则属普罗。普罗才是直属人力，当中没有政党组织，所谓从属关系，形容为联盟更加贴切，成立目的亦都是只因理念相近，人民力量遍地开花，相近而不是绝对相同，抗争手法各异，就是联盟的要旨。有人认为呢，今次黄杨达、在选举之后、 唔够48小时呢即刻同人民力量决裂。咁当然引起人关注啦。嗱，如果一个政党又好，一个组织又好，做人又好，最紧要讲义气啊，一样嘢呢啊，即係唔好照完唱。又唔好照完松，即系义气系好紧要嘅，同埋每个人咧都有一啲操守嘅。嗱，等于你喺 DBC 做啊，譬如好似黄师傅咁，佢离开咗我哋呢度，可能有佢有少少唔开心。嗱，黄师傅睇到嘅，佢整咗个 Facebook， 佢从来不出户言嘅。 系 有啲人 咁，而家有好多听众想佢翻嚟噶， 离开咗 DBC。啊！你可以去法庭告我哋，或者去呢个劳资审裁处。但系咧，你喺呢间公司做过，你对公司嘅管理层不满，对个老板不满。但系呢间公司唔系净系得个老板，得个同事噶嘛，有成100个人喺度，加埋啊出出入入嘅都百几人啦。咁你喺度搵个食嘅，喺呢个台面食个饭嘅，你就唔可以出去，就最好咧叫 DBC 执咗佢啦。有个咩人㗎呢、這个叫杨美仪。嗱、黄杨达你认唔认同人力都好，嗱呢啲叫爱之深责之切。嗱我就第一唔关我事，但我哋係评论员，我哋唔可以唔评论呢啲嘢，唔可以话我怕你哋或者怕任何人。如果我要怕，第一个就唔闹得共产党啦，要怕唔闹得黑社会啦，要怕嘅又唔闹得呢个梁振英啦，要怕嘅就唔闹得中联版啦，要怕嘅就唔闹得特区政府啦，要怕更加唔敢闹黄楚标、李国章啦。嗱，即系冇得怕嘅，冇得避嘅，对唔住，我哋有嗰句讲嗰句，黄杨达今次嘅做法系错嘅，因为当你出嚟选举嘅时候，你系用人力个名，你系用咗人力嘅资源啊，你选完之后，你可以选择唔讲嘢嘅啊。即系君子不出户言啊嘛，成日都讲呢句嘢噶啦。所以黄杨达今次咧走出嚟啊，话从来都唔支持人力啊，又要同人力决裂咧，呢、這个做法我系唔认同嘅。尤其是后生仔记住，真系要记住啊，咁样做系唔啱嘅。你点样尊重一个人，你点样崇拜佢系一样嘢。圣人都有错，虽然黄杨达叫自己做皇上。皇帝都有错的，如果唔系咧，就是皇帝的新衣啦。嗱，所以我哋讲啲嘢咧系冇恶意嘅，但系呢个一定要讲嘅，即系唔可以是非黑白，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嘅。呢啲就唔系叫抽水，呢啲亦都唔系叫做挑拨，啊，呢啲叫进谏。如果一个组织，我唔理你点样松散好，如果你唔俾人进谏嘅，唔可以听一啲你认为唔好听嘅嘢咧。呢、这个组织呢系冇希望嘅。我系希望呢啊黄杨达又好啊黄毓民，佢叫黄毓民做 教主。 做教主唔系话信，佢话信佢系教徒㗎嘛。 咁佢教主啦系咪， 一个宗教又好、一个政治组织又好啊，一定有规有矩嘅。啊唔系话啊所谓唔系一个政党冇党规，喂规矩唔系定出嚟嘅，唔系好似阿梁振英咁讲，我撤销国民教育咪即系禁止人哋做国民教育，呢啲唔系规矩嚟，唔系嘅。嗱，所以讲 呢啲系胡乱解释嘅啫， 一句话讲晒，我之心责之切，一个组织系要接受人批评 ，DBC 从来俾人批评，我哋 Facebook。嗱，我有乜都有，我系一样嘢，我会删咗佢嘅。我琴日讲咗，琴日开始粗言秽语、人身攻击，包括要 DBC 执笠嗰啲，我一定删咗佢。我点可以容许有个人走嚟我呢度叫你执咗佢啦？咁唔系，对唔住啊，我仲未开明到呢样嘢啊。所以就好清楚啦。啊，你哋呢啊，我就只希望人力咧遍地开花，又希望呢、這个啊普罗教室咧普度众生。啊，更加希望黄杨达咧啊，继续发光发热，啊，为弱势社群发声，啊，就唔好销声匿迹。 不过咧喺网上啲人又话要同佢澄清一下，不过嗰啲道理我都觉得唔需要 读啦， 唉，嘥气啊，真系。同埋请佢咧，唔该啦。 唔系啊， 而家啲人写字写白字嘅啫，唉，唔该啫。 唔紧要啦，嗰啲用电脑写好容易错噶，你又 唔系你拣啱佢啊嘛，可以 系。唔好要求太高啦，而家网上文字系我唔识睇噶。 最惨我好多字我唔识睇㗎，你明唔明 啊？ 我都唔知嗰啲咩字嚟㗎。所以你勾㗎啦，你阿林伯，你真係勾㗎你。嗱 唔係我顶唔上嗰啲系嗰啲谐音啊嗰啲咁嘅嘢。 唔紧要，林毓华都话你勾㗎啦，你有代沟啊，林毓华，你唔系呢个网络世界嘅人。 我唔系。 但第一样嘢 需要争取我 咧，真系一样嘢咧系需要咧接受批评嘅。如果任何组织任何批评你嘅人，你唔啱听你就去攻击佢咧，你查。嗱，如果你要澄清嘅，唔该你自己搞掂你内部先。嗱，琴日你哋内部阿万必、阿靓女、阿 Erica， 佢哋自己走出嚟讲嘅。咁你搞掂你自己啲人先啦，就唔好话出边啲人咯。即系你自己人闹自己人就得，人哋批评你就唔得。对唔住，呢个唔系我支持嘅组织。I am sorry。又听下啲一蚊雞广告。 十蚊啦，一百蚊啦，大佬。 紧要都系一蚊雞㗎啦，大出血嚟㗎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书房 Maggie 话：读书好，读好书，听电台要听好电台，支持 DBC 还声于民。 王女士支持学民思潮，撤回国民教育科，守护未来主人翁，感谢参与者。 百分百支持 DBC。 王女士感激数码广播全体员工继续为民发声，捍卫言论自由。 谭女士支持 DBC 继续发声，支持郑大班及各位员工。 做捞支持 DBC 上下员工， 我是颜联武，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支持 DBC， 曾太撑 DBC 全体员工继续为民发声，祝大班同太太好好保重身体。 Daisy 话支持言论自由，支持 DBC 全体员工，反对推行国民教育。 曾乐仙小姐全力支持 DBC 及所有工作人员。 洪艳如话 DBC 声音就是我们的心声，不容打压，撑大班，撑 DBC。 刘女士想同大家讲，东方之珠自有光芒，不能褪色。 无名氏话，我喜欢真嘢，我喜欢听 DBC， 辛苦晒。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八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价。 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大班呢啲咁样嘅系支持我哋嘅广告，有人喺网上问：喂 ，PayPal 得唔得噶？ 唉，唔好问我啦，我唔识呢啲嘢嘅。呢啲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咧、啊、做广告杂志嘅、 哦，我即时回应咁解啊嘛。 唔系要阿 Morris 会搞噶啦，呢啲我哋有同事啦。 因为海外好多嘅 系 朋友想支持 啊。老实讲。不过当然我哋五个过去冚十个糖、嗯、我又唔可以对同事大屙下。 系系。 但我哋搵钱部门啲同事呢、嗯、如果睇到啲 Facebook 呢。 开心㗎。 其实应该即刻答啊，咪开心啊，答一次应该、啊、应该冇饭开啊。OK， 冇粮出啊大佬。 咁你当我温馨提示啦。 你明明嘅问题。嗱关于呢个黄杨达事件，我嘅立场好清楚㗎啦。你大家各抒己见。我就话俾你听，我认为呢个喺我嘅价值观，我做咗几十年人，系、嗯、我认为系唔通嘅。我唔理啲钱点样嚟、 嗯， 有冇钱俾黄杨达选举好，嗰啲唔需要解释嘅。好多人仲喺度帮阿黄杨达解释啦。我唔需要理佢哋，呢系你其实你哋内部啲嘢。 系家事嚟。 不过问题我哋要教呢一啲听众，教一啲、嗯、即系话俾呢啲小朋友听，年轻人听，咁样做系唔啱啊！咁样叫做食碗底反碗面， 嗯， 好简单嘅啫。钱有冇咁紧要？你挂住个招牌去选，嗱、 嗯、 你挂得个招牌系人民力量嘅候选人， 名单系个名单， 你就要认同。你喺选择挂呢个招牌之前，嗯、你系要认同 佢嘅理念，如果唔系你唔会挂牌嘅。 因 为 你个独立人士啦， 吓，唔系，如果你唔可以挂个牌嘅，即系如果你今日挂住民主党嘅牌，你就赢咗。 嗯， 即系等于刘光华一样啫嘛。我哋就嗱呢样嘢咧，就一定要厚德嘅。呢、叫做老人家，我哋老人家呢啲咧叫做厚德。 系 嗱，好多人赶住翻工系听秘闻啊。 系啊，一个钟头啦，你因为咁样预 告 啊，都唔入正题嘅啫。 多啲人听，哦、大佬，你知唔知啊？ 有啊 ，Vancouver 啲人听紧啦。 你知唔知以前啲讲？讲我哋以前细个围住个收音机或者围住呢个啊 喺大笪地啊嘛， 或者喺大笪地又好啊，你去到 咁啊揸住个兜先啦，梗系收购 啊，系嗰啲人啊食火嗰啲又好，玩魔术嗰啲又好，梗系咁耍一轮，跟住就话食火。喂，我企到成半个钟头都未睇到噶，佢就等你人围 你支持啊， 跟住攞个兜去，攞钱先。第日我哋有可能咁嘅机会噶，可能话我而家喺 Facebook 睇住啊，收到几多条嗰啲咩， 嗰啲赞到嗰啲 like， 系啊，几多个八啊，嗰啲100蚊嗰啲，嗱，今次又讲呢单嘢，如果冇1000个100蚊，我唔讲噶啦， 即系用啲银纸接嗰啲噶 啦，睇住啦，而家999个，仲争一个，嗱，仲争一个，仲争一个，而家讲啦，而家讲啦，咁啊，大佬冇钱系咁啦，冇钱出粮嘅咪大佬，啱唔啱啊？嗱。言归正传啦，嗱，终于知道究竟点解刘光华落败，点解何俊仁会赢，点解冯检基会赢？嗱，成个 plot 咧，嗱，即系成个佢哋嗰个选举工程啊，即系呢个有国家机器喺背后， 咁机、 你睇到噶，喂，分票分到咁样样。好犀利嘅，用 super computer 计出嚟，你睇到王国兴计到尽噶，啊，26000几、27000票就选到啦， 啊，冇嘥啊， 一票不嘥啊，我哋就话一票不能少，佢系一票不能嘥，OK， 嗱，咁点解会出现刘光华输咧？个如意算盘系咁样样嘅，所以当日我哋点解喺呢度？不停啊，俾人闹啊，冒住大不韪，俾你呢班五毛党好，俾你啲人啊人力闹好，俾郁文闹好，唔紧要，唔好投白票，系有原因嘅。嗱，先讲咗呢个功能超级功能组别先，点解刘光华会输呢？啊，呢、這个秘密，轰天大秘密，欲听事后如何，请听新闻之后。啊，梗系唔系啦，吓你啫！ 都两三分钟喎，快啲啊！ 预算盘咧就系建制派赢三席， 系 所谓民主派或者民主反骨派就赢两席， 系 嗱原本嘅如意算盘咧就李慧琼，佢哋重点保护嘅人物，大家再解释点解啊共产党或者中央政府要重点保护李慧琼？第二。就唔使问阿贵㗎啦，你喐佢都喐唔到，打风都打唔到㗎，就陈婉娴。 嗯。 第三呢就当然要保住哨牙仔刘光华。 嗯。 但个 priority 呢有分一二三 㗎。係。 最紧要呢李慧琼入局。 係。 喺呢个超级区议会赢。第二陈婉娴唔使理佢去赢硬㗎啦。不过一定要分佢啲票。 嗯。 俾阿刘光华。 係。 啊以本来系咁睇㗎。 係。 咁你一定要保住。 係。 呢、这个系。呢、这个呢就是建制派你说国家机器又好。 咁会不会因为娴姐破口大骂所以于是啲选民又改变咗。 嗰啲系你啲好肤浅嘅分析嚟嘅、 啊。 我哋啲系阴谋论分析 佢 系内幕分析。 啊、 跟住呢就要俾两个位一定要俾嘅就何俊仁、 啊。 一定要俾嘅呢、 嗯、 就系、是、呢个曱甴。 嗯。 啊冯检基。所以我当日系错㗎。 嗯。 我错咗咩呢第一我叫人唔好投白票呢、這个不错。 嗯。 但我叫人全票投啊曱甴呢其实有少少错又有少少少少错一条就可以分析下。 对。 嗱咁佢哋系諗住嗰个局系咁就踢啊涂谨申出局㗎。 嗯点可能啊。 唔系当时你咪人我哋讲个 plot, 你唔好嚟嘅点可能啊马后炮嚟 㗎。 佢哋认为呢啊总之建制派赢两席佢哋会分票俾呢两个人㗎。 哦 OK， 你唔使担心系踢阿陶谨申走嘅，本来谂住啊，所以点解陶谨申走出嚟喊苦喊忽咧、 嗯？ 你要原谅佢啊，可能佢都收到料啊，啊可能系啊，可能佢都好醒嘅，呢啲陶谨申都唔系简单嘅、 嗯， 啊如果唔系唔会对住镜头喊苦喊忽噶。咁、 嗯、 点知一个意外就系陶谨申就系、是、你啱啦、 嗯， 陶谨申原来喺三个民主派参加呢个垃圾 超级区议会里面呢是唯一一个得到民主派的选民最支持的候选人。踢佢唔甩啊，踢佢唔甩，但点解要保住啊何俊仁同啊冯检基而为咗咁呢而踢走啊刘光华呢，呢个真係要后悔分解啦新闻之后。所以大家黐住 DBC。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内地开始发布钓鱼岛天气预报和海洋环境预报。中央电视台昨日下午起播放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海洋环境预报，在晚上的新闻联播之后播放钓鱼岛和周边海域的天气预报。气象和海洋专家认为，这个是中国宣布钓鱼岛领海基线之后宣示主权的又一行动。较早之前，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日本的措施，派出两艘海监船到钓鱼岛外围海域，又宣布钓鱼岛和附属岛聚的领海基线。日本内阁通过国有化钓鱼岛之后，引起内地多个城市的民众示威。911襲擊11周年，美国有活动悼念3000名的死者。由于今年是大选年，纪念活动低调，是首次没有政治人物在纽约的仪式发言。总统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发言时强调，随着阿盖达组织领导层受到重创，前领导人拉登被击毙，美国现时已经变得更加安全。美股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近五年的高位收市。市场憧憬联储局星期三结束两日议息之后，有六成的机会推出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措施。道指收市报13323点，升6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04点，升不够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33点，升4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德国、法国股市上升，英国股市就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天气干燥。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排翻去和富中心咁远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啊继续车多，管道口今次啊大家都要间风啦吓。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嘅。咁啊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进。发花园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去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嘅。咁啊，东隧过翻香港亦有车龙嘅，车龙去到呢个汇景花园啊。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去电话机楼嗰边。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咧吓？咁啊，私隧出翻九龙方向龙尾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呢分钟啊排翻去石门汇旋处噶。系啦，新一届嘅立法会选出议员之后，哇，始终有啲余波未了啊！阿通琴日都讲过啦，唔理你系温和嘅泛民，又或者激进嘅泛民都好啦，最紧要点啊？定系入到议会里边，系啦，齐齐联手监察住嗰啲建制派啊、保皇党啊，唉，佢哋好阴险噶，你哋大家一定要有智有谋、有气有力先得噶，联手对付佢哋，唉，如果唔系佢哋嗰啲鬼鬼祟祟恶法咧，又俾佢通过噶啦嘛，系咪？各位泛民议员努力啊，交俾你哋噶，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8:39，大班啊，喺网上咧嚟自呢个伦敦啊英国啊列斯啊，就系佢话咧，一天之中最精彩嘅时刻咧就系凌晨时分，佢话就听我哋呢个节目啦。 哦，我哋本来话咧即系黑暗来临，但系咧英国咧大家记得啦，大不列颠 系 啊，不咩啊，冇日落嘅啊，冇日落嘅，我哋 DBC 而家就系咧系冇日落嘅，冇日落嘅， 系 因为我哋喺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广播， 系、不过大家要系休息够先要开工咧，特别喺英国可能你要揸车上班啊，真系 嗱，我哋而家咧揾紧啊阿皇上 嘅，系黄永达。 就是我哋电话1872111，因为黄太咧就好好，第一佢听我哋个电台，咁我梗系好多谢佢啦、我任何一听众都多谢嘅。第二佢就话喂，有啲嘢你唔知喎，咁我话最好啦，咁就揾阿皇上打个电话嚟啦，代佢讲得清清楚楚，夫子自道，咁就唔会咧有任何误会嘅。嗱，咁所以我就亦都 post 咗上去呢个 Facebook。即系上咗 Facebook 啊，同阿黄太沟通，亦都而家我叫阿辉哥打紧电话俾阿皇上嘅，咁、希望佢自己打嚟啦。如果随时打得噶，譬如而家瞓紧觉唔得闲嘅，可以今晚啊小班嘅节目打得噶，或者我哋1点到4点嗰个仍然做紧嗰个选举节目嗰阵时打嚟都得噶，一啲问题都冇。DBC 坚持几时都开放。啊！ 几时都讲真话，几时都俾你讲话， 系最紧要讲真话。你几时打嚟，几时俾你讲啊？呢、這个就最好啊！最再唔啱，揾埋靓女 Erica， 揾埋同志啊！呢、這个万必，一齐讲唔紧要噶，揾埋同志员都得噶，啱唔啱啊？嗱，讲翻啲秘闻啦，嗱，正话大家听到阿谭耀宗咧讲咗一段说话嘅，佢就话点解新西去？嗱，佢今日睇报纸啦，佢就话佢自己如果真西都会自己都有份，有机会输，跟住佢话戒咗民主党啲票嘅，大家可以听翻啦，佢就系点讲啦吓，啊有个声带来整好未啊？啱啱谭耀宗个声带啊， 尾节啊嘛，你要佢个尾， 唔系我净系要佢讲一句嘅，你正话啱啱播新闻前咧播个声带嘅，搵唔到啊，辉哥吓，搵唔到。唉，不过听众听到㗎啦、我哋都系咩叫数码广播呢，我哋啲仪器都系垃圾嚟嘅。因为钱少啊，冇乜钱投资啊，所以人话我哋 打翻。你成日咧临急临忙，就有人嚟喺嗰度剪个句 美国，我睇到喺美国啊，嗰阵时我跟立法会2006年走去参观，所以嗰有个听众喺英国议会门口撞到我咧、就去参观嚟 BBC 啊。人哋真系好嘢噶，第一咧睇咗电脑，唔使整嗰啲纸噶，有晒听众。打电话嚟有埋 number 㗎、我去到加拿大 CBC 排次序㗎嘛， 排晒次序、你一撳呢就听电话㗎喺个电脑度、第二、你再抽边句出嚟就抽边句。 大班你不如讲话人外国嗰啲咁样嘅数码收音机呢， 你话 可以呢即时听返添係咪， 你话1,500,000,000边度够使呀，如果做到英国 BBC、加拿大 CBC 咁嘅咁嘅数码广播呢，咁就一流啦，我话俾你听啦、我哋都系垃圾嚟嘅啫，我哋啲仪器好睇唔好用，冇钱系咁㗎啦，将货就价、所以仲啱啱 先讲喂喺度开饭你就唔好踩啦， 所以因为点解呢、有人话我哋大花筒，大佬我哋悭到啊，真系呢啲叫做好鬼暗春嘅嘢嚟㗎啫，素材然之后就话哇咩用咁少钱搞到个电台㗎啦，咁就差唔多，咁就还返我哋同事一个清白。嗱嗰班秘闻啦，点解要搵返新界西呢，嗱个问题系点呢，第一共产党呢、一直以嚟呢，如果大家同共产党交易过呢，佢哋经常标榜一样嘢呢、你帮共产党做嘢呢，共产党永远唔会忘记我 哋。 忘记共产党嘅朋友㗎、周恩来讲过，毛主席讲过。共产党是不会忘记我们的朋友的。你帮共产党做事我们一定会记住的。 是。 当然你 不。喂听你这样说，即是说呢刘光华在个选举辩论中问何俊华何俊仁就说你会不会进入中联办， 佢啊， 佢话会，咁咪益佢， 系啊， 真系呢个题目， 所以哨牙仔又蠢噶，不过即系佢呢啲叫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嗱，因为何俊仁民主党佢哋坐黑箱车入去呢个中联办， 进行呢个暗室政治嘅谈判， 嗯， 令到 我唔觉得佢系谈判，佢系倾偈啊，对话嚟嘅啫，谈咩？ 啊，我以为 阿爷可以谈判讲嘢啊，真系、 啊。我又以为林毓华咧，我初初想即刻俾个 like 嚟，而家俾咗半个咋、 啊？半个咋？ 你今日入去听人吩咐啊，咁就正啊嘛，所以你啲 punch line 唔够。 喂，咁啊沟通啊，即系我对人哥就睇重啲嘅。 我哋 讲 嘢唔好嘥时间、啊，一句到尾啊嘛。啊你个系大班，谈一判啊！ 哦， 有冇听人分事啊？ 哦，咁 收单啊！大班咁啊嘛吓、啊嗯，你真系你都唔知、啊。 兄姐唔会咁样噶系嘛？ 兄姐唔会，啊、兄姐入到去见到人啊，哇，鞠躬你都未见嘅，可能啊，啊 即系下次佢要带埋个 webcam 又先得啦。 系、哎啊、公开 系咯， 好似我哋咁搵玻璃房查数。如果你要同中联版倾偈， 系 我哋借个直播室俾你、 啊。嗯。 啊！请晒嚟 DBC， 系 所有人都可以睇，又可以爽报，苹果可以影，其他电视台都可以影， 大公文汇都可以睇，都嚟影嘅。 呢啲叫光明正大啦。嗱，随时借噶，我呢个地方冇、所谓噶，我哋最多移船就冚嘅。 系 啊啱啊嗱，就系、是、因为共产党要多谢佢哋， 嗯 啊，仲要多谢阿基啊，基有份啦。咁、所以咧就一定要保住佢哋，点样都好。俾票佢，翻翻入去 ，make sure 佢啊，唔好俾人票债票还， 即系话咧关键时咧，佢又可以用呢啲朋友帮手。 唔系呢个就唔好讲啲 后 话。 又唔系啊，后话。OK OK 系。 当你与魔鬼交易嘅时候咧，好多嘢你要做，所以我从来唔同魔鬼交易嘅。啊，做咗一次啊，同我获咗票，所以今日有查数啦。嗱，你最紧记咗一样嘢，佢就一定咧就要。俾人知道你哋话票债票偿、如果今届立法会你真系踢走咗啊呢、這个象征性人物啊何俊仁， 系 同埋啊冯检基咧，以后仲有冇人够胆入去中联版同中央交易啊？冇噶，嗱、所以好重要嘅呢、這个第一，嗱、大家听住啊，第一，所以何俊仁咧嗰次系选区议会咧。今次选区议会咧，同埋阿基哥咧，佢哋系赢噶，你睇李永达又输。李卓人又输、全陶君衡又输、喂踢走晒你班友就係、一两个人冇踢到嘅就係、尤其是何俊仁。最 obvious 嘅即係最明显嘅。 就係 放佢一马嘅你睇到嘅。共产党做嘢叻过我哋呢香港呢啲咁嘅九流政客、一千倍一万倍一百倍。嗱咁第一保住两个喎、保住两个都有嗱咁第一就諗住踢走阿土嘅。点知一就好在有 DBC， 啊，好在有 DBC， 又好在有几个老嘢出嚟讲嘢，唔好投白票。嗱，呢个第一点，如果喺个功能组别嗰度你投咗白票啦，土踢咗出去噶啦，已经。阿土就因为咧真系拣唔落手啦，曱甴、老鼠、苹果、烂苹果乜都拣唔落手啦。 系 选民咧系有雪亮眼睛嘅，但系大家贴票咧、民主派嗰啲。铁票唔投白票嗰啲铁票咧，全部投晒土啊嘛，咁啊土咪左票，喂，咁踢唔走啊土，又要保住何俊仁，又要保住冯检基，又要重点栽培保住阿李慧琼，更加你点都喐唔到嘅佢哋铁票，你点都喐唔到嘅啊陈婉娴， 咁于是咧刘江华饮恨啦， 冇办法啦，弃居保税。嗱咁啊，将来有赏赐啊，呢个合话啦吓。其中一个赏赐就我哋可能搞欢送会啦，帮佢中央会有赏赐俾佢噶啦，包括攞金紫荆勋章啊，包括可能入行会啊，可能入去政府一啲重要嘅咨询架构啊，可以做呢个港管局都得噶，管住呢个大班咪得咯。又可以做呢个消委会又得噶，好多嘢可以做噶嘛。总之有 Jesso 啦，嗱呢个唔使讲啦。 即系就唔系好似小班咁样话佢，就话咧佢都系头耷耷咁去开啲区议会吓。 诶、一定要我教咗佢噶啦，佢、一定要头耷耷，又喊又跪，三上吊，走又有中联摆翳， 系 就一定有赏赐。OK， 我教咗佢啦，已经嗱呢个第一，第二共产党亦都唔会死错人嘅。喂 ，give and take， 嗱、我保住你入去入翻立法会， 系。 好嘢噶，真 威系嘛？ 孙子兵法唔系啊，好鬼威噶！你冇得走计噶，中国人玩政治，尤其是共产党都边个斗啊？呢叫此消彼长。因为你扯走咗阿冯检基之后咧，就喺新界西嗰度保住鼠王芬。 你諗下如果冯检基喺新界西选而唔係谭国桥嘅话呢，咁小黄芬就出局㗎啦。你睇到㗎啦，今次选举完全睇到 㗎。 所以呢就调虎离山。整咗你嘅机入去呢个超级区议会，就让咗个位俾舒黄芬。 系 呢个第一，第二新界西你有睇到嘅。正话点解我话要个声带咁紧要咧？大家但系再重温咧，重温一次啊！而家有啦嘛，哇！我哋啲数码广播真系慢啊，真系，哇！喺十几分钟之后先至可以揾到执笠呢间嘢，应该真系 都觉得即系分队参选咧，系个风险系好大嘅。即系一下做得唔好嘅时候咧，就会失去咗包括原有嘅议席添。不过好彩呢次咧，我哋发觉咧就即系市民都好认同我哋呢个咁嘅方式，咁所以能各个团队咧都能够双双出线啦。咁呢个对我哋嚟讲一个好大嘅鼓励啦。佢空降新界西咧，就吸咗一啲即係民主党嘅票啦，咁因而佢又攞唔到两席啦，咁就可能有变咗我哋即係个机会又好咗啲啦。 鬼拍后尾枕，其实呢就讲一半真话一半旧假话，好叻㗎，大家都知谭耀宗讲嘢好叻㗎啦。 佢仲叻喊添啊， 新西呢你铁头人呢，你点样衰法，如果佢留喺新西咧，佢就一定入局嘅。 系 ，OK， 系佢喺屯门喺地区做得好好， 佢一定入局嘅，调虎离山，拱咗你去做超级区议会，就让咗个位俾梁志祥， 系 就系咁简单啦。嗱，你睇到晒个局噶啦，所以我话俾你听我嘅分析咧，虽然你可以话大班，你又喺度讲古仔啦，唔系嘅，有逻辑噶。是完全铺好晒的。所以新西呢民建联呢这个梁志祥啊不是赢到一席咯。其实他们呢再加埋当然啦，又有个余若薇在搞局。大家今天看到的余若薇输了，是全香港今次立法会选举输了而最开心的人呢就是叫做余若薇。根本呢早事先张扬话佢唔做㗎喇嘛，跟住就勉为其难想走去新西选帮个郭家麒，喂佢拉又锯咗啲戒咗啲票，再加埋有个蠢人李永达当咗自己系何俊仁，仲要搵埋个老婆出嚟两喺度耍花枪，但到到尾呢你又唔让俾我唔让俾你，咪唔见咗一席囉。嗱，呢个可能系计唔到嘅共产党，未必计到嘅。嗱，你话如果计埋呢一样咧，就真系重大阴谋添。即系连李卓人都搞掂，连李永达都搞掂埋。但系整走咗何俊仁咧，就真系好似冯检基呢个谭耀宗咁讲啦，就将呢票戒咗俾民建联咧，就拱咗陈志祥入去。讲完啦，呢个秘密，就系咁啦。至于刘光华嘅出处咧。除咗啲委员会主席之外咧，但系嗰啲系冇水嘅，有权冇水。一系俾翻佢做行会咧，但系又已经有一个 李慧琼 喺度。咁梁振英肯唔肯俾人觉得亲疏有别，摆咁多民建联嘅人入去咧？ 我听你咁讲咧，李慧琼咧受保护同埋受栽培又真系真噶啦。都未曾选举就已经委任佢啦，系嘛？ 系啦。嗱，咁样咧，其实咧，佢系有机会咧。做局长的刘光华睇住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慈云山慈正村苏少雄支持 DBC 电台继续广播，多谢所有听众。 周建志好有心支持大班要保重身体。 李先生反对国民教育，反对向下一代洗脑。 我是陈海琪，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 一百分类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妙少儿支持 DBC。支持言论自由，支持学民思潮，香港人定必苦尽甘来。 百分百支持 DBC 及全体员工 ，Charles。 余太，支持黄伟文，希望你快啲归队，好多听众等紧你。 支持 DBC 及幕后同事，支持学文思潮，浩明小朋友， 郭小姐，好多谢 DBC 全体员工的坚持，继续努力啊！ 简先生，支持 DBC 言论自由，支持各员工 100% 加油。 陈生大力支持 DBC。 刘婉图，可疑学业进度加油， DBC 全体员工加油，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八点十五分，大班嗱，你一讲完个古仔之后咧 ，Chris 就话：大班照你咁讲，民主党随时会再出卖香港人，继续勾结中共。 咁就唔会噶啦， 会唔会啊？ 照计就唔会噶啦，大佬啊！ 啊， 而家焦头烂额，虽然死不认错，死不悔，但我就认为佢唔，虽然亦都系死不悔改噶啦，但系喂，人咧始终咧，即系我始终我觉得佢哋衰极咧都有个谱嘅，点都唔够啊刘江华嗰啲衰啦，啱唔啱？个问题就系点解当日嗱，我又解释咗啦，啊，即系我哋最好嘅，你咧做人咧，即系等于领会事件。当日千夫所指，包括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 嗯， 啊，嗰日都有个朋友嚟啦，打电话入嚟啦，我揸住三手噶，我要闹咗你先啊，都系觉得我当日做嘅嘢系偏激，唔啱嘅。喂，讲偏激，有咩人偏激得过我啊？ 嗯、 我费事讲啦。喂，反领会呢咪叫偏激咯？嗯、当时有边个够胆撑我哋啊？咪就一大嚿长毛。陶君衡、黄毓民呢啲人咯，呢啲就叫偏激啦。嗱，偏激 即系当日你哋三人咧，已经系 喂我哋几威啊！人我四三个人就操咗入去，就唔俾我哋讲嘢。最终我就企起身，我做咩？我挺咗成日，你唔俾我讲嘢啊？哇！所有 banker 其实个个都识我，你咪大家喺中环招口招见口晚见面，佢未见过原来大班咁嘅人嚟嘅，咁都得咩唔得啊？咁就冲入去咩啊？企咗喺度，坐喺度，我坐喺度，我哋三个好乖，冇掟招，乜都冇，不停举手，不停俾我哋讲嘢，最终咪我自己企起身讲嘢咯。嗱，讲翻呢个，有人就话喂，咁呢个系咪让个位出嚟咧？嗱，佢就话冯检基被调虎离山，但系听候中央指示。嗱，你睇到冯检基咧，文协咧。在之前他们不是很多人呢民協报了很多区参选的。收尾未截止报名前呢全部冚旗。嗱这个都是交换条件之一来的。就是因为你冯检基没有实力的嘛。你就是靠中联办你就是靠配票。俾你通过这个啊叫做超级垃圾区议会的选举。俾你入回去。啊，所以佢咪全部冚旗咯。 但系基哥咧上阿李鹏飞嗰个节目嘅时候就讲到咧，就话佢哋系内部都有好多争议。后嚟当年咧就决定就话都要搏一搏噶啦，就所以叫亡党都要去噶啦。 咁你做咩冚旗啊？咁其他区做咩冚旗先？嗱，我问你，你 冇资源啊，冇水啊嘛， 笠啦。咁你报名之前唔知自己有冇水嘅？哦，你签名买间屋买架车嗰时唔知自己有冇水嘅，买咗之后话俾你冇水。喂，林毓华，咁我同你一齐去买车啊，我带你去啊。啊，你同我签名得噶啦。我到你讲咁样，大佬，点解无端端冚旗？ 啊， 喂，塌定啊，啲叫做。塌定嘅嘢 都未有俾佢塌定 啊！咁你、啊、喂你诚信 幻想啫嘛？ 喂，诚信已经系定嚟噶、啊。你民协就报晒咁多区，做乜冚旗啊？嗱、 嗯， 呢啲完全系有根据，即系从我逻辑分析。当然我当然知道就有人俾料我，呢、這个亦都唔、 嗯、 啊，我亦都听到。但系当然啦，你俾料我，我要分析噶嘛。我系经过我分析之后咧，我认为我就系讲嘅嘢咧。啊，你最多就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的。 嗯。 啊至于交换条件可能仲有第二啲隻数我唔知道。啱啊。但是呢不中亦啊。 虽不中不愿意是吧 不愿意。啊所以林毓华几呢今日终于做到提倡了。啊 要醒嘅一嘅咁、你就即刻要接嘴㗎。係 咪 ,ok, 係咁我同你握手㗎即係啲人問我做咩同阿鐘握手就係通握手啊通好鬼驚㗎。因 為 我仲未同佢傾減人工 咁奸㗎你呀、 啊。即係以前啲老細呢年初而且係食雞髀有你油㗎嘛。你唔知呀無情雞㗎嘛你未聽過呀、我同佢握手呀就話一就我就哀佢呀通過係咁易啦。减啲啦，好唔好啊？佢一入嚟就咦我，你睇住嚟啊！你望住个样啊，好尴尬。尴尬嗰时咧，你睇住个样啊，笑得好过瘾噶，好似好怕丑咁啊！即系好尴尬啊！咁你就明噶啦，你啦，大家一齐一齐啦，哥啊 ，focus 俾个特写佢啊， 俾特写佢点样笑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九一一袭击十一周年，美国有活动悼念三千名死者。由于今年是大选年，纪念活动低调，是首次冇政治人物在纽约的仪式发言。总统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发言时强调，随住阿盖达组织领导层受到重创，前领导人拉登被击毙，美国现时已经更加安全。埃及一批穆斯林在开罗的美国大使馆外示威，抗议有美国电影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目击者表示，超过2000人参与示威，几十人爬上大使馆外墙，更加有人将美国国旗撕烂。示威者要求美国当局道歉，以及禁止放映这一出电影。埃及的外交部就强调，确保所有外国使领馆的必要安全。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指，拒绝任何人滥用言论自由，损害他人的宗教信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巴塞罗那有150万人示威，要求加泰罗尼亚独立。示威者挥舞红黄间的加泰罗尼亚旗帜，主办单位说游行规模是近年最大的。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最富庶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两成。示威者说居民的交税比例与获得的财政资助不成正比，要求马德里政府提供5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当地领导人下个星期会与首相拉霍伊会面。学联昨日发起大专生罢课及在中大集会，要求当局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集会历时超过四小时。大会说高峰期那时有近8000人出席，几十名师生在集会之后就转往特首办外政座抗议。特首梁振英表示，在集会上部分学生的言论是基于过时的资料，他强调从来没有就学科发出教材，学科的指引亦已经修改。他又说要求撤回学科是违背本港自由多元的社会特质。学联对梁振英的有关言论表示愤怒，他们批评当局是假修改，他们会继续在大专院校组织罢课，并会推展至到中小学。体育消息，2014年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第二圈的赛事，四支球队取得两连胜。葡萄牙在主场以3-0大胜亚塞拜疆，法国主场3-1赢白俄罗斯，上届亚军荷兰在客场以4-1击败匈牙利，上届的季军德国就在客场以2-1赢了奥地利。西班牙客场一球小胜格鲁吉亚旗开得胜，首场赛和的意大利今次坐镇主场正胜马耳他2-0，亦都打开了胜利之门。英格兰在主场落后一球之下，凭住林柏特的12码1-1逼和乌克兰，只能够获得一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天气干燥。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苹果日报的评论就以今次立法会选举结果来到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土共和中联版才是真正的敌人。这个社评说，立法会选举结果就着实令支持民主的市民感到失望和无奈。除了失望以至不忿之外，今次选举还被大家看到一个无情的事实，这个就是中联版和亲中政团操控选情的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睇返回归以嚟亲中政团同建制派嘅得票率同埋总票数都係持续上升嘅。98年第一届立法会选举，亲中及建制派候选人嘅得票率不足四成，泛民主派候选人嘅得票率就高达六成二。但到今年呢，喺反国民教育科嘅争议升温，整体投票率大幅上升之下，泛民主派嘅得票率不但保不住六成，反而下跌到只有五成六左右，而由西环一手操办的亲中建制派得票就接近四成四，比98年足足上升了六个百分点有多。团和中联办的配票能力也都越来越成熟。就以港岛区为例，亲中及建制派四张名单的得票都在三万票左右，上下差距是不超过五千票的。这个安排就令他们能够用尽手上的票源，成功以12万多票数取得4个议席。相比之下，泛民主派得票虽然较多，但分配极不平均，平白浪费了大量选票。评论说，为了避免重蹈今次选举的覆辙，为了应付亲中阵营日益庞大和精良的选举机器，泛民主派政团以及所有以推动真普选为目标的政团都有必要认清这个事实，就是亲中政团以及中联办抗争的焦点也都应该放在他们身上。如果再搞内斗，或者再肆意攻击其他泛民主派政团，得益的只会是中联办和亲中政团。 911啦，大班啊，九点十分。 嗱，我哋咧就打咗电话俾阿黄杨达嘅，咁但系佢 未联络上， 未联络到，咁佢觉得呢、這个时候咧唔适宜回应，咁我哋尊重佢嘅， 系 啊，咁啊好简单啦，当事人就嗱，我作出评论，报纸作出报道，当事人唔想再讲，咁啊，咁呢啲嘢老实讲。人哋啲嘢我哋唔使讲噶，我讲嗰啲咧，亦都唔系批评黄杨达，我 系 讲紧价值观嘅问题。 系 对就对，错就错，老人家就咁噶啦。啊，食饭啊，同台食饭，唔该你啦，爬晒啲饭，就唔好有一滴饭咧，一粒饭跌喺饭台上边都唔啱嘅。呢、這个就系道理嚟噶啦。啊，当然今时今日啲人啊，咁多厨余。啊！食饭装一大碗饭，跟住食半碗行咗去，呢啲对唔住， 就啲餸都食唔晒。 呢啲咧就唔会喺我哋啲老人家屋企发生嘅。啊，多谢你。 吓、啊，喂，可唔可以将啲广告啲信息咧摆喺嗰个系？ 而家谂紧啊！而家谂紧我哋咧，阿何国辉咧就今朝去咗同苹果开会，传媒开会，翻翻去个老巢嗰度。就研究下点样进一步合作，譬如喺广告咧，我哋可以收一啲咧。啊 ，video 广告 系录像或者系一个有画面嘅吓， 系啊，咁就喺我哋可以喺广告时间咧，通过呢、這个啊爽报啊苹果个网嗰度播啲录像广告，咁、可以帮我哋增加一啲收入。 系 咁，仲有其他合作方法嘅， 系 啊，就我哋仲喺度谂紧嘅，系会令到我哋嗰啲节目咧更加啊更加好听，更加好睇。咁、呢个就等阿何国辉翻嚟咧就。向我哋汇报啦，咁到时我又向我哋啲观众、听众、观众交代啦。嗱，我正话我走咗巡嗰个大房啊，我哋一号厂啊，而家就摆咗阵出嚟，好过瘾噶，将所有 file 哇，我都从来未见过我哋写字楼咁整齐嘅，啊，摆晒喺度，咁我未见到人嚟查数，琴日就五个人嚟查嘅，今日唔知有几多人啦，啊，咁但系我哋嗰度间房咧，容纳10个人查数都得嘅，应该，啊。咁啊，逼逼地，不过都逼逼地，不过就总好过运喺我哋个写字楼入边咧。我哋嗰个会计部咧就好细嘅，细过呢间房。啊，咁所以我哋系好遵守 高等法院高大法官嘅。 不过直播室好啊，有窗可以望。 大法官， 我初以为你要安排你个红色嘅房去招呼佢哋添。 得唔得？啊，嗰度冇台面嘅，做唔到嘢噶。 做唔到嘢啊！ 等啲大法官嘅班令，我哋好尊重嘅，完全配合查数。 嗯， 啊，宾至如归，令到佢哋啊，咁啊，所以就会好舒服嘅，佢哋会。啊，咁我哋亦都可以公开俾人睇啊，咁有人行过嘅事，啊，嗰啲系专业人士嚟噶，佢哋只系做紧啲专业嘅查数。 系啲客户， 嗰个唔系黄楚标嚟噶，记住啊，嗰个唔系黄楚标嚟噶，你记住，嗰又唔系阿彭玉荣嚟嘅，嗰又唔系李国章李国宝嚟噶，不过李国章李国宝系人都认得啦， 认得 啊，又唔系阿黄之恩，黄之恩比较三面啦，一定唔系彭玉荣，一定唔系黄之恩，一定唔系黄楚标啊，所以就。同佢哋打个招呼，俾个 like 佢哋，因为专业人士做嘢咧，我哋好尊重， 好认真啊，同埋 因为我哋系专业人士， 有咗守则噶嘛， 啊，我哋专业人士好尊重专业人士嘅，不过有一个专业人士，我哋一定唔尊重啊，那个叫做垃圾嘅 边个 测量师 啊？哦，测量师， 那个叫做高老两，佢又唔知走出嚟噏乜嘢 啊！ 我想举你举得我俾个机会你表演下举个例 啊 佢係个撤回国民教育 是 就等同禁止一啲想推行国民教育嘅学校禁止佢哋推行你有冇听过啲咁嘅逻辑 㗎喂 撤回推行你听我先 ,ok, 咁快撤回推行、 嗯、 等同禁止、嗯、可唔可以举啲活生生嘅例子 嗯 举啲例呀、啊、 等于乜嘢举支持佢呀、啊 唔系啊，举个例啊，即系呢个比呢、這个不知所谓嘅 嗱， 即系举个例啊，你明唔明啊？有冇 教育政策咧？应该咧就冇规定学校咧要施行呢个宗教教育。 呢啲唔系例嘅 吓， 呢啲系分析 吓、啊。 我举个例俾你听。 咪举个好，你讲 咩叫例啊？ 啊， 等于行不此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便。 嗯， 咁我哋啲老人家以前咧就话此路不通， 啊、 行不得， 咪在此啊， 在此就小便。 啊啊 所以以前啲行嘅全部系喺度小便嘅，咁跟住有个鬼佬帮忙拉咗条友上法庭，嗰时上啲新址法庭嘅，除紧我哋好少嘢嘅，咁有通告喺度，此路行不得，啊不准在此小便，此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便。跟住咧，嗰个陈梦吉上到去咧就话攞支毛笔出嚟，此路不通 ，come 啊，行不得 ，come 啊，在此小便，感叹号， 哦， 咁。嗱，举个例系咩咧？即系等于中环泊车 啊！ 你话唔准喺度泊车， 嗯， 本来就唔准泊车嘅， 嗯， 咁我哋就话唔得，呢度点可以唔俾人泊车咧？ 嗯， 条街又唔阻人，又咁多人上落，唔、 嗯、 该你拆咗牌佢啦， 嗯， 咁交通部长就走出嚟，警司走出嚟讲唔拆得噶，如果我哋拆咗牌，即系话唔准人喺度泊车啦， 嗯， 冇啲咁嘅嘢噶， 嗯， 你拆咗。即系意思，你政府冇指示， 嗯、 大家做乜都得噶、 啊。 曾经有个基本法咨询委员讲过噶啦，基本法冇写嘅嘢就乜都做得噶啦。咁、 啊、 你 喂普通法都系咁讲噶。 喂大佬 啊，你推你去撤回， 啊、 你撤回咩？撤回推行强行推行呢个国民教育嘛， 同埋专科啊嘛，系而家讲 紧。唔系啊，咁你冇你撤销咗之后。 嗯 话得一个 effect 嘅啫，一个效果、嗯、就系冇强制性监啲学校推行国民教育，但就冇话到你唔可以推行国民教育嘛。所以梁振英又喺度擘大眼车大炮咯。 嗱，头先我咪想讲俾你听，香港好多宗教嘅办学团体，几时啊教育署有提示嘅话，你要或者唔要去教宗教啊？唔需要 删读啲嚟啦，譬如大笪地、天光墟，本来有个牌喺度写住唔准喺度摆卖嘅。 嗯 咁陳婉嫻而家做咗、 嗯， 啊做翻立法會議員之後咧，佢最中意天光墟噶嘛， 開 始搞龍騰墟噶嘛，黃大仙廟度。 不過咧，街坊又好怒氣啊！ 咁跟住咧就寫住此地不准擺賣啦，就而家就陳婉嫻真係見阿梁振英， 嗯、 梁振英 啊，本土經濟緊要啊， 拆咗牌去 啊， 搞天光墟、 嗯， 梁振英話唔拆得噶，嫻姐拆咗之後唔俾你擺噶啦咁。喂，你收唔收货啊，大佬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呢啲叫不知所谓。梁振英讲嘢咧，系好黑人憎之外咧，样衰之外咧，就讲埋一啲逻辑，即系啲咩比尔不伦啊，啊逻辑混乱啊，啊噏得出就噏啊！你明唔明啫？唉、啊，所以你话嗱， 我哋可以举一反三啊，仲可以举好多例噶，不过俾听众玩下啦。1872111，又可以打电话入嚟。 有啲嘢咧，梁振英咧有可能觉得系世事，但佢一定唔敢改噶。你睇下喺旧嘅立法会大楼同埋太子巷之间嗰度，吓、啊、或者太子巷门口嗰度。几多车喺度阻住晒，真系 唔系嘅，你唔好制啊！啊林毓华，你少去中环你真系， 我又都喺中环，点 解你 中环 啊？你唔知一样嘢， 唔知乜嘢 啊？你真系啊！而家啲警察如狼似虎噶，搵埋 video 啊！一去到嗰啲街，截晒车，喐都唔想喐， 系 影晒佢， 然后 逐架抄牌 啊！ 你唔知噶，你千祈唔好喐啊！你唔好谂住见到差人嚟你走啊！ 我晏昼啊，常常就喺嗰度咧饮咖啡同买书啊！ 我话俾你， 仍然有好多车泊喺度啊！ 系我话俾你，你小心啦！我话我咩边几， 我梗系唔会咁做啦！我泊咁多场啦，我梗系 边几条街系重灾啊！因为你冇司机啊嘛，佢冚打司机啊嘛，林毓华认咗佢啦，你冇司机嗱，嗰条万怡大厦嗰条街系咩街？嗱，嗰度系重灾区嚟嘅万怡大厦嗰条街， 系 即系靓女啊，黄双瑜嗰间。高级杂货铺门口嗰度啊，啲差人就攞埋个 webcam 去，攞埋 camera 去，一去到截住晒所有车，影晒佢抄牌，你走都唔得。我同佢嘈噶，我话唔啱噶，因为我啱啱落客，我司机走，你唔抄得我牌噶。我想攞单案去打噶，我做个案例噶。 咁你有冇投诉啊？ 嗰啲唔好讲啦，我唔投诉得嘅，一间话监警会，我唔可以投诉。 喂，你叫你嘅司机投诉啦， 我唔可以咁做嘅，我做好谨慎嘅。 喂，林旭，法例罚佢，唔系罚个车主噶系嘛？ 听人民鸡广告啊，哎呀，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欧小姐话支持大班何国辉、夏佳丽、小班、森哥、阿通、辉哥，仲有全体员工。 加油加油再加油！大班身体健康，员工继续努力。 刘太话百分百支持大班，支持 DBC 全体员工，反对国民教育。 我是梁继章，一百一百一呼百应。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支持 DBC 为人民发光发热，照亮听众耳朵。CK 支持大班，唔好气馁，所有 DBC 员工加油。浩文、展维、 曾太撑大班，撑郑家富，撑 DBC 全体员工，最紧要撑阿通， 撑大班，撑 DBC， 撑香港核心价值，还声于民。麦当劳到黎太。 谢太支持 DBC 全体员工，反对国民教育，支持学民思潮。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价。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梁振英歪理，我哋网上有朋友铺咗一篇文章，几有趣嘅。不过唔知啊，大班你系咪你系我怀疑咗，唔知系睇咗嗰篇文章借题发挥咋嘛？佢就话毒品都系药物嚟嘅，咁会唔会有一日咧，就系咧系政府颁布就诶咁啦。喺啲药房买咪得咯吓， 林毓华有讲几次 post 上去嘅，你睇下几分钟前咪得咯。 人哋篇文章系琴日登噶嘛，十号九月十号登噶嘛，我点知你有冇偷睇咗文章？ 唔系啊，三分钟前啊，明啊苏生 啊， 明知系白粉 K 仔害我哋啲僆仔，政府系有责任禁止任何一间学校喺校内进行毒品买卖的，是吗？咁嗱，呢个唔系譬如嚟嘅，呢个即系话俾佢听啊，要禁咪禁咯。你国民教育系洗脑嘅，你作为行政长官，点解唔够胆禁啫？但我就住佢讲嘅嘢，打个譬如嗱，我又用呢样嘢咧去发挥下啦，二次创作啦，即系话学校有个牌写住咧。禁止吸毒嘅，咁而家校长咧就要拆咗佢，啲家长要拆咗佢，或者因为唔好睇入嚟呢间学校，睇到一张又贴住张嘢禁止吸毒，即系话呢间学校好多人吸毒啦。咁校长话唔拆得噶，拆咗即系等于俾人吸毒噶啦。 呢咩逻辑啫？呢啲咩逻辑啫？又譬如 啊， 有间学校啊，唔系，譬如有间有间，唔系，我有个仲好啊。譬如喺湾仔有间楼上酒吧贴个牌出嚟啊，嗱，当然而家正常一牌就禁止18岁以下嘅人饮酒啊。拆咗就系咪等于容许18岁嘅人饮酒咧？又倒翻转头，有间酒吧仲衰，冇生意就嚟执笠，好似我哋咁贴个牌出嚟，欢迎未够称嗰啲入嚟饮酒。警察要拆咗，佢唔拆得噶，拆咗即系等于俾佢哋饮噶啦，咁即系等于你明唔明啊？即系呢啲逻辑就是梁振英逻辑咯，你明唔明啊？不知所谓嘅梁振英，嗱讲正正经经讲翻国民教育啦，嗱嗰日咧撤离嘅广场咧，我个人嚟讲咧系有啲不满嘅，但我当然嗱，我唔系怪责佢哋啊，好多人唔明我哋讲嘢嘅，爱之深责之切，不满嘅情绪系可以表，都要咁快喺一点钟撤，嗰日啱啱选举前一日，譬如佢吞迟廿四个钟， 不 过 咧你仲系攰 嘅，唔系攰嘅问题，你唔知噶啦，俾我讲啊，攰啊，守咗咁多日啦，挨多日啦，即系咁讲啊。当然你话有人绝食，咁你可以送走佢哋先啦，除非嗰人话你一日唔撤，我一日唔撤绝食。咁另外一回事啦，嗱，我知道第一就可以六个钟头会，佢有分歧， 系，但后嚟系喺呢个系学文思潮拍板啊嘛， 系，但其中一样嘢咧，其实有人喺入边开会咧，我听翻嚟啊，当然如果我唔啱嘅，欢迎纠正啊，但我听到一啲可靠嘅消息就系话，佢哋好担心俾人骑劫咗个运动，第二亦都关心咧政府咧。清场，因为之前咧已经放好多风出嚟噶啦。嗱，我知讲翻历史啊，老人家就系咁啊。你有啲人唔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老人家唔系大晒，但系老人家有权讲嘢。OK， 大家有代沟啫。OK， 去Facebook 你有啊傻啊！嗱，当年六四，香港过百万人上街，秩序 井然， 一啲问题都冇。我哋本来呼吁咗礼拜一大罢工嘅全港，嗱，我就系四个人之一。我哋个协议咧就系我岑建芬、李永达，仲有一个成日唔记得系啊李柱明、郑何俊仁，你话司徒华嘅，即系做乜嘢咧？我哋都要四个人通过。 系， 如果有咩要反对咧，即系好似我哋而家董事会咁啊，一定要多过两个人反对。 系， 嗰日大罢工前咧，礼拜一朝头早六点钟、五点钟我都未起身。其实好多人唔知道我系支联会创办人嚟嘅。 之一 好多人都唔知啊，四个人都唔系我系鼓吹做支联，我唔系之一啊，我创意嗰人嚟噶， 系嘛？哦，我哋一路都以为之一啫吓、 啊。你冇份去啊？嗰日好多人去噶，我哋逼教协搞出嚟嘅一样嘢系。嗱呢个唔好讲啦，冇乜所谓啦，呢啲即系今日就全靠友啊，李卓人啊嗰啲人就 去 延续落去嘅。我之后都退出咗啦，呢个嘢事实啦。我搞咗一年之后，我都退出咗啦。收到个电话就李永达打嚟，佢搭班，我哋唔系啊，我哋嘅协议系任何一个人反对都唔可以推反嘅，唔系两个啊， 即系你要全数支持得啊。 我哋取消咧，今日朝头早嗰搞嗰个全港大罢工，我哋取消啦。 啊， 我瞓到懵懵松松，哇，达哥，你冇问过我啊？你而家通知我，抑或问我先？ 通知你咯，话声你知。 喂，如果你问我，我就反对。我话点解反对呢？因为已经好多人咧，准备今日大罢工嘅。你突然间临急临忙取消系唔啱嘅。咁啊，达哥就话：我哋决定咗，我哋决定咩啫？我冇，我唔赞成啊。咁终于，唉，又系大局为重，唔通我走出去嘈咩？咁啊，嗰日咪取消咗大罢工咯。嗰日唔系仍然有人上街，仍然有人罢工，但就唔系变咗个大规模运动。如果唔系嗰次咧，可能有过百万人上街噶嘛。你知唔知佢点解反对？佢哋就话咧，收到教协又好，政府又好，收到啲坚料，话有人攞埋 AK-47落嚟扫佢哋，所以当时政府咧就 offer 话保护啊阿华叔啊，保护啊李柱明嘅。嗱，永次次运动都系咁嘅。当政府想你停嘅时候， 梗系分化你啦， 一定系吓你嘅。 系系 嗱，所以收另外一次咧，大家如果记忆犹新咧，有参与六四嘅时候咧，好多八十后嗰啲就可能以言目睹嘅，都唔知嘅。 唔知啊，就睇啲睇。 日日都人上街，日日都人游行，冇事嘅，乜嘢事未发生过？突然间有一日有一晚，有一架货车冲入 喺油麻地啊嘛， 冲入去一间铺头撞烂个闸， 系 政府就即刻出手啦，魏奕迅政府就即刻要维持翻秩序啦，唔准人再搞上街啦。嗱，所以我就觉得咧，嗰日咧有少少令我回忆起上嚟，会唔会当日又系呢个学民思潮佢哋啊，即系反国民教育喺呢个公民广场嗰度咧，佢哋系顾及安全嘅问题，系担心第一俾人抽水啦、骑劫啦，第二样嘢咧就惊话会有。啊！人嚟搞破坏啦，咁为咗安全起见，咪大家撤退咯。 系 嗱，即系我讲翻呢样。 当你个版本系真咧，而家佢嗰个都个势都转得好靓嘅，就话咧，每一间大学， 我 真系提出都可以有公民广场，每一个场合都可以继续延续呢个运动。 我即系讲话早咗，其实早十二个钟， 系 早咗十二个钟撤啫。你听到第日选举，咪撤咯，撤咗一齐去投票咯。 系 啱唔啱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委任陆公卫、李家超同埋邱成武分别出任环境局、保安局同埋运输及房屋局嘅副局长。陆公卫今日就任，而李家超同埋邱成武将分别喺10月1号同埋9月15号履新。陆公卫系消会政策研究所嘅行政总监，曾喺92至到2000年出任立法会议员。李家超就系现任嘅警务处副处长。邱成武在上届政府已经出任运防局的副局长。另外，陈优鹏和徐英伟将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和民政事务局的政治助理。内地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日本如果一意孤行，继续在钓鱼岛问题上玩火，必定要为严重后果承担一切的责任。文章认为，日本非法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罪是罔顾史实和法理，既违背两国前领导人就钓鱼岛问题达成的共识，亦误判中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意志和行动力。日本买岛的做法实际是盗窃中国领土，这种卑劣的行为暴露出日方的阴险图谋。文章又说，近日中国的海监船抵达钓鱼岛附近海域，中方亦宣布钓鱼岛领海的基线，以及发布当地的天气预报和海洋环境预报，已经明确表明中方维护领土和国家主权的意志是坚定不移。巴基斯坦两间工厂先后起火，至少造成30多人死亡，其中拉合尔市一间鞋厂怀疑电线短路引发火警，至少25人死亡，27人受伤。警方话鞋厂并未注册，老板亦在火警中丧生。卡拉奇市一间成衣厂亦起火，至少11人烧死，30人受伤。港股是开市冇耐，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0026点，是升168点，国企指数最新是报9485点，是升108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天气干燥。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改车龙啊短翻啲噶啦，排翻去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莎白大厦嘅，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哇，今朝早咁鬼多车噶吓。另外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去海港政府大楼嗰边噶。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车龙都几远噶，去到油站啊吓。 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进化花园，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嘅车多噶。咁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咁东隧过翻香港亦有车龙啊，车龙啊排翻到丽港城嗰边噶吓。咁新界区两条隧道啊点咧？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啊回复翻正常嗰只噶。系啦，嗱 ，C Y 系将国民教育嘅推翻俾啲学校自己处理咁话，唉，真系好鬼阴险啊！冇错啦，好多魔鬼细节跟尾啊，呢啲啊鬼鬼祟祟，即系话我唔食牛肉噶，但系我要去饮牛肉汤，哎，仲话好好味道添啊！嗱嗱嗱，日前嗰班学生嗰个横额啊，真系写得好好啊！你唔切就罢，系罢课个罢。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大钱好世界，逢星期三上昼10点到下昼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我其实有个 B B 咧，想同佢考啲九龙塘啲学校啦。 有冇面试问啲颜色嗰啲问题咧？ 千祈唔好带自己最心爱嘅玩具，点样去攞玩具玩？咁其实就睇家长嘛，你都叫佢唔到。 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 留意9月14号星期五下昼3点到4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开心快活人》 父母教室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婴儿头骨特别柔软。有一名产妇日前要剖腹生产，过程之中曾经用过产钳。事后发现男婴的后脑骨折和脑出血，怀疑受到硬物触碰，男婴要留医，情况严重。本来人类的头骨是最硬的，但是初生的婴儿是例外，头骨非常之柔软，要好好地保护。因为胎儿必须顺利通过狭小的阴道，所以头骨要柔软，在出世之后头骨才会慢慢地钙化。专家建议，婴儿出世之后如果长时间仰睡，后脑会压到扁平，所以要经常帮他们转身，头部才会变圆。但是要注意，婴儿过了半岁，头型就不可以再改变了。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食环署的和合石桥头路灵灰安置所和钻石山灵灰安置所的新灵灰龛位会分三个阶段公开配售。第一阶段在9月3号至10月3号接受申请，市民可以在网上递交电子表格，亦可以用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表格。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fehd.gov.hk 或致电2304-8906查询。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撤回等于禁止学校唔俾佢开，系唔符合香港多元社会嘅。 暂停根本上将个责任推卸学校，系欺骗市民。 新界西咧吸咗民主党嘅票啦，变咗我哋个机会又好咗啲啦。 作为民主党嘅主席，我决定向民主党嘅中委咧辞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三八分。 政府有公布了，不过冇 惊喜， 冇惊喜，因为咧就啊呢、這个事先张扬咗噶啦，就系、是、陆工委咧，唉，事穷节礼， 系、這个我好失望真系。 兴本佳 得啦，佢真系，唉， 兴本佳人，唉，我同佢做好老友嘅以前， 嗯、 我同佢喺商台 做过节目啊，你哋吓 喺1994年、95年咧，连续两年、嗯、每个礼拜 六 啊。 我都同佢一齐朝头早做个节目叫做洗耳恭听， 嗯， 啊，同佢亦都有私交，即系好朋友嚟嘅，对佢亦都一路都好尊重。啊，收尾啊，佢喺做立法会又做同阿胡鸿玉咧系姊妹花嚟嘅，呢、這个就系双妹妈嚟嘅，立法会双妹妈当年，嗱、啊，胡鸿玉啊就搞咗个平机条例，咁啊，陆公委都系支持平机条例嘅，佢入去新界啊。呢、這个咁嘅简炳池嗰班乡下佬， 嗯， 就话要强奸佢，啊，呢单嘢大家记忆犹新 嘅，系， 跟住喺反填海啊，喺环保里边又做咗好多嘢，但系之后佢自己搞咗个智库，嗱、啊、呢、這个智库又好巴闭嘅， 系， 就系专帮啲商大机构、大企业， 系，环保 嘅垄断性嗰啲咧企业咧， 嗯， 做游说同埋呢个顾问工作嘅。嗯，佢其中一个大客咧， 嗯， 就 是、 Exxon 系嗱，美国嘅大石油公司，无比啊嘛 ，Exxon 应该叫无比啊嘛， 嗯 啊，同埋呢个啊中电咧，佢系同佢做顾问工作嘅， 系 咁我哋都觉得诶冇所谓啦，要揾食嘅系咪啊？咁、做顾问冇问题嘅，专业人士啊，始终都，但今日你竟然接受梁振英嘅委任，第一。你有冇听过阿林郑月娥点讲？啊，你有冇睇到 道日如年啊？ 而家里外不是人嘅胡鸿玉嘅下场， 嗯， 啊，你就走去入呢个所谓火烛紧嘅厨房，唔系热厨房嚟噶， 啊， 火烛紧嘅厨房噶，你再走入去，走入去都唔紧要啦， 啊。 我哋成日觉得你贴唔贴啲啊？ 担正啫噶嘛， 贴唔贴啲啊？你走去做局长，随时有资格啊！黄锦星，边系你个皮啊？成个局长啊，成个班底啊，以你嘅诚信，以你嘅能力，阿 Christine，你最高啊，差唔多数一数二啊！你真系捞个副局长，仲要同埋咧邱成武啲人同日就委任。哇！你真系同阿邱成武同班啊，大佬阴公啊！你话我呢个老友，我点顶得顺啊？阴公啊，真系喊都喊唔出啊！唉，真系想挤啲眼泪出嚟咧， 欲哭无泪， 都挤唔出啦、啊，大佬、 啊。 即系兴本佳人，你真系做咁嘅副局长，又唔理利益冲突啊！热厨房嗱，讲起热厨房，我又学阿谢飞老师教英文。 嗯。 人家我哋香港人咧，好中意要热厨房咧做 hot kitchen 嘅。 嗯嗯， 其实热厨房嘅出处咧，翻、鬼老母系冇热厨房嘅。当年列根话，如果厨房咁热咧，你就行出去咯。 系 就冇讲热厨房嘅，就话厨房好热。但我哋咧嚟到香港咧就唔紧要嘅，咁啊创咗个字出嚟咧，就变咗 hot kitchen。其实咧，阿列根当时 即系讲热嘅同埋冷嘅啫，系嘛？ 佢净系话个厨房热，你咪行出去咯，冇话到个厨房好，冇形容到咗热厨房，冇一样嘢叫热厨房嘅。其实嗱，学英文咧，除咗请阿谢飞老师咧，间中都听下我哋教英文都得嘅。嗱，真系不知所谓。陆公委，第一唔该你出嚟交代你利益冲突，就嚟同呢个中电谈判， 嗯， 点搞咧？ 系。 嗱，我都知道有苦衷嘅。 系 嗱，苦衷唔知系咪为咗为五斗米折腰啦？佢嘅苦衷咧，其实佢系想做局长嘅。 嗯， 梁振英亦都有考虑请佢做局长嘅，但系过唔到民建联啊，香港土共嗰关。 吓、 咁跟住咧，点解搞到咁耐先 appoint 佢咧？ 嗯， 嗱，梁振英系摆明 副局长俾人玩咁耐。 系啊， 吓 唔系局长就冇得做啦，咁啊，跟住副局长啦，点解搞咁耐咧？其实梁振英对梁振英嚟讲咧，陆公卫系一张好牌嚟嘅，佢 预 备借陆公卫条裙冚佢对脚嘅。OK， 但系点解咁迟都出唔到嚟咧？原因陆公卫有个要求，你知唔知要求咩？ 佢话所有环境局政府嘅决策，佢一定要有份参与同埋在场。 嗯， 咁呢样嘢大镬啦， 应份啦， 唔系 啊，喂。做官有規矩㗎、啊、你係副局長嚟㗎呀，佢要參與最高決策呀、 啊。 但我唔知道梁振英有冇應承佢呀，係因為呢樣嘢呢啊搞咗好耐嘅，因為呢個樣嘢就破壞咗規矩啦、 嗯 啊。副局長就副局長啊，有啲政策嘅制定呢係冇份參與嘅，佢、 嗯、 要所有佢範疇裏面嘅政策呢， 咁呢叫超班副局长， 即係佢要同呢个局长平衡、啊、 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佢即係想架空人哋囉。嗱呢、這个呢就、嗯、啊我听返嚟嘅。ok， 所以呢陆公伟做局长呢，我係呢欲哭无泪、 嗯。做副局长而家係。 另外一样嘢呢觉得佢 cheap 嗰头。嗱点解人呢质疑我哋而家个律政司司长阮国强呢、 嗯、 一样嘅啫。阮、 嗯、 国强系大律师工会主席， 系 当年佢接受广东省委任委任去做广东省政协常委。 嗯， 我话你唔应该做大律师工会主席，你接受中央嘅委任。 嗯， 嗱、這、呢个就一个政治委任，大家认为唔 appropriate 嘅，即系唔合适嘅。但我最兴就系落黄楚标都做到全国政协，唔该你啊，阮国强系要做一做个全国政协啊，切唔切啲啊？啊！大佬，本来嗰件货，嗱，我揾你打官司，起码50,000一日啦。 嗯， 你会唔会收100,000噶？ 嗯， 唔会噶嘛，大佬，咪啲咪 sell cheap 咯，又系 cheap 咯。我都唔明点解咁多 cheap 人嘅而家。 嗯， 好啦，呢、這个咁嘅邱成武，大家知道去做呢个咁嘅副局长，你知唔知边个关照佢嘅？ 边个？ 郑宇华咯。 哦， 佢同郑宇华原来同学嚟噶，喺港大。 系 郑宇华关照佢嘅。 嗯， 喺佢任内，呢、這个梁粉忠要去关事，啲的士佬罢工又乜嘢要罢使又咩要出嚟见的士佬。 佢匿埋啊！ 话唔出就唔出。喺立法会嘅表现不知所谓。 嗯， 做过啲乜嘢？而家冇人咯，我又揾翻佢咯。啊，咁啦，咁你最惨就系、是、你同阿陆公伟同级嗰度惨啊嘛。即系陆公伟自己将你嘅身价降到去啊邱成武咁嘅级数，呢、這个就令人叹息嘅，话俾你听啦。咁啱翻嚟先讲李家超啦，而家我哋咧就要听下呢蚊鸡广告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100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沈婉明话：大家辛苦了，加油！ 曾乐先全力支持 DBC 数码广播。 阿 Grace 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黄师傅回来开咪，一个都不能少。 小琼话：支持大班，支持 DBC 所有员工，大家加油！ 黄先生话支持郑大班、林伯及全体工作人员努力努力。 我是何海婷，一八一八日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李小姐支持学民思潮，反对洗脑教育。 黄小姐话前路崎岖迷茫，祝愿 DBC 同事紧守岗位，继续发声。 Ben 星汪话：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百分百心意。 祝愿孙子黄希纯、黄礼纯快高长大，身心愉快，爷爷嫲嫲想。 阿 Grace 话：瑞兴母亲大人，祝贺你93岁寿辰，身体安康愉快。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八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四十八分啊， 讲埋呢个 委任先啊，政府委任 李家超，今年系55岁啊，1977年加入警务处做建习督察啊，97年咧就做咗总警司啊，即系都经过20年先升做总警司，系迟咗啲嘅。 警务处有规矩嘅，嗰一年咁样去上， 呢个正常嘅，不过即系唔系快嘅，快咧有啲好快嘅有啲。咁啊，2003年咧就咗警务处嘅助理处长，2007年咧就做咗高级警助理警务处长，2010年咧就晋升为副处长。嗱，因为今年55岁咧，而家做紧副处长咧就闲人止步噶啦。因为警队咧系55岁退休，如果系处长级咧，可以去到57岁。咁即系话咧，喺阿英哥任内咧，佢应该已经退休噶啦，即系佢就无望噶啦。即系呢个对佢嚟讲，做副警务处长咧系闲人止步噶啦。嗱，咁今次咧系。过去咧做保安局咧，一般嚟讲都系嚟自呢个入境处。 入境处 系啊，嗱，你睇第一个保安局局长咧，就系呢个咁啊，呢个衰人啊，扫把头。当时咧，佢就系呢个啊入境处处长，跟住做李兆光。 系 李兆光而家嗰个咧， 系 而家个叫咩名啊？ 系 而家入境处长叫咩名？ 系咪黎栋国啊？ 啊，你好在你识嘅啊，黎栋国 啊。 我差啲唔记得我老友，佢嚟帮我哋做嗰、那个同学会噶， 系系 啊，嗰日大家都好尴尬嘅，嗰日开始即系我而家开始开咗咪之后闹呢个政府，佢嚟到都大家几尴尬嘅，虽然老友，不过我唔紧要，我坐开啲咯，通气嘅，我哋好鬼通气，等佢同阿 Mark Sir 倾多啲偈咯， 系系 费事啦，系咪累人哋啊，系咪啊嗱。黎栋国又系入境处处长，佢先做副局长，再做局长。 系 今次系第一次咧，有警队嘅人咧入去做保安局局长嘅。 好事定坏事咧？ 好事，因为点解咧？阿英哥想做保安局局长嘅，本来咁英哥冇行啦。嗱，其实有少少波折嘅。因为民建联咧就推荐咗一位仁兄咧，你阿辉哥我又唔记得个名，你同个查监警局咧有个委员姓马噶。有个叫马国咩？我唔记得咗马国咩？我同佢一齐坐监警会嘅，去澳洲翻嚟嘅大律师，好叻仔，喺度做保安局副局长嘅。不过好似申请咗两个局嘅，咁睇下迟啲俾呢个马国咩教授咧？啊，就做呢、這个嗱，而家副点解咁耐推咁耐？点解咁耐先至委任啊？李家超啊，传咗好耐，就因为有呢个马教授啊，佢叫自己做马教授嘅，澳洲翻嚟嘅大律师嚟嘅。執業大律師嚟嘅，又係喺第一日就入咗啊醒目啦，啲人咪叻仔咯，喺澳洲翻嚟，識事務， 即係入啱馬房， 一入咧入咗民建聯，仲唔單止啊，佢仲係入埋呢、這個啊邊個啊？呢、這個大律師啊，即係呢個染紅咗大律師係邊個啊？而家細佬做咗立法會會立法局局長啊， 你講廖長成啊？ 廖長成嘅 chamber 係啊，好巴閉嘅廖長成嗰、那個。大律师个 chamber 事务所嗰度咧，佢系其中一位执业大律师，佢就争呢个位嘅。我谂到政府都谂咗一轮嘅啦，俾李家超做啊，亦话俾民建联啊老马做咧，咁终于都系咧，因为保安局始终咧都系纪律部队啦，咁所以我谂而家就委任咗李家超啦。咁李家超就的而且确有能力嘅呢、這个人，即系佢做副局长咧，我就老实讲，第一唔关我事，第二。都叫做心慶得人嘅，系嘛啊？咁有人话咧，我就系讲热厨房嗰样嘢，佢话唔系 Regan 讲嘅，佢话应该系戴蔡野夫人讲嘅。嗱咁啊冇乜所谓啦，总之系啊，即系都系欧美嘅政治家讲嘅嘢啦，呢啲都系金句嚟嘅。好啊，戴蔡野夫人讲又好，列根讲又好，都系嗰个年代啊。嗱，嗰位人兄叫马恩国大律师。马恩国咧，其实佢系派咗两个位嘅，两个副局长嘅位嘅。嗱，而家呢个保安局咧，副局长佢落空咗啦，咁佢可能有第啲任命嘅。我哋正要见到个老友记啊，我哋嗰个财经大师校长谭校长喺度鬼鬼祟祟咁啊，喺度 打个招呼啫。 你有胆你行嚟我后边玻璃俾人见下你个衰样，喺度鬼鬼祟祟啊！ 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钟先生，早晨，钟生， 嚟自加拿大，钟生你好， 早晨，老钟， 点啊，老钟， 晚安噶啦吓， 嗱，你真系老钟啊，你唔系姓郑啊，你姓钟，唔系你话老钟，以为我话搵个老郑翻嚟啊， 系， 咁啊，老钟有咩讲啊，老钟， 有两样嘢想讲，嗱，一个咧就， 我想问你一句问题先，你而家喺加拿大，你喺边个埠啊？ 多人多 嗱，咁你而家应该就夜晚九，差唔多十点啦。咁你系通过你而家睇唔睇到我的样噶？ 我就系用听翻你 DBC 个。 咁点解你唔听？ 我嘅苹果。 点解唔去苹果睇下我哋个衰样？咩陈茂 争咩？争个皮好礼啊嘛！ 我哋争佢还争佢、啊，喂，我哋香港人好争啲地产霸权，咪一样要开灯，一样要 supermarket 买嘢。 我听。 啊！ 你我 要做其 他嘢啊嘛！ 你唔去，你咪变咗唔去 supermarket 买嘢，唔去唔开灯啊嘛！你够憎加拿大政府，你坐喺 Canada 呢个假嘅， 讲笑嘅，讲笑嘅，讲笑嘅，费事嘥你嗰啲咩啊？嗰啲宽频啊， 好系嘛？好平嘅， 好平啊！诶，讲嘢，唔好意思啊，问下啫，我做紧市场调查。 系 民主党系， 喂，我想讲第一件事，我想民主党喺呢个选举嗰度应唔应该惩罚呢个？ 惩罚咗咯， 我就同意你个讲法，即系我明白你个讲法。你就基本上就话咧，得两样拣，基本上啊，就 best of two evils， 咁就一定系点都唔俾民建联嗰边噶啦。 仲有一样叫，我明白。仲有一样嘢叫 Hopkins choice， 冇得拣。 冇错啦。但系个问题咧，我明白你喺你个角度呢、這个系个所谓个大局，但我就想提议有个重大嘅局，就系话咧，你点解要惩罚佢系重大的局咧？就话嗱，即系我打个比喻，如果当阿黄楚标怼个当日怼个细侄嚟做嘢喺 DBC， 佢有一个月翻一日工嘅啫。 哦，唔系啊，佢唔系啊，嗱，我点解要澄清先啊？佢真系有个细侄喺度做嘢，但系好勤力噶。好好噶，嗰陣時，但係而家離開咗啦。 我嘅 time 啊，你之後講。 唔緊要，我大把時間俾你講嘛。唔係佢想離開咗，唔係我驚人哋，唔係因為真係有細仔做。你話係懶咧，我驚嗰個同事，嗰個喺加拿大讀完書翻嚟。 咁我下次我講第二個啦。黃楚標就有細侄就入咗嚟，就每個月翻一日工。咁你就同其他同事講嗱，總之你唔好衰過佢。我就唔炒你㗎，都唔炒得你㗎啦。咁你估你啲同事會唔會整整下就算開始唔係呢，整整下都最終過返兩日工呢， 中山 三日工呢。 中山啦，唔係中山，唔係中山啦，你知我啦，我同你梗係想傾多啲偈，你唔使擔心。嗱，我最鍾意比例嘅，舉例不尤其是舉例我最開心啦，我又舉返個例俾你。我呢度要請個人，全香港係得兩個人揀嘅啫。一條友呢就好鬼勤力嘅，日日返足工嘅。一条友就系正话讲嗰条友啦，每个礼拜翻一日工嘅，但系日日翻工嗰条友咧，日日翻出嚟都打烂我啲嘢，偷我啲嘢嘅，咁我请边个啊？我都系请翻日日工嗰个，冇巧啊，大佬。 嗱呢， 比尔不能开玩笑，但系中山开玩笑，开玩笑啊，开玩笑。 我知啊，个问题啦，个实际嗱，讲比喻还比喻， 所以唔好同我讲比喻啊，你我讲比喻， 你 死 梗。如果唔死， 你知我都歪你多啊？唔系啊，我都歪你多。 有道理噶，一定唔死嘅。 我唔系啊，我都歪你嚟嘅。我有时好中意讲歪你。 我知，我梗系知啦。你又大声又歪你。讲翻正经。 好啊。 讲翻正经嗱，个问题就话，如果你系民主党嘅人， 嗯， 如果你知道只要我唔衰过民建联，我就有我佢就冇选择，一定要选翻我噶啦。 嗯。 咁你估佢哋会点呢？呢、這个就係我讲嗰个更大、啊啊、可能你短期係惨係失咗一啲咩重要24隻嘅关键24隻，但係你讨伐完佢今次呢，你就希望呢以后再从政嘅人就知道你唔可以呃选民。 中山一样嘢要讲，今日民主党係受到惩罚㗎啦。第二样嘢点解我咁紧张呢？嗰、那個關鍵18票你而家睇到嘅，就係因為真係有懲罰民主黨嘅成分喺度。如果唔係就起碼20席嘅，即係起碼李永達啊會贏嘅，起碼19啦，我當咁講啦。 咁有好多係配票嘅問題。 我都話唔係啊，呢個係懲罰嚟嘅，唔係 真系惩罚，真系惩罚民主党，就系因为你哋啲人要，即系唔系你啊，好多选民要惩罚民主党嘅效应系事实嚟嘅。但系你知唔知啊？ 咁我讲咗， 唔系你俾我讲一样嘢啊， 讲咗我睇法啦，我明白。 唔系我讲一样嘢，唔系啊。如果我哋少咗过十八席嘅话，我哋未来五四年啊，系会香港人系会受苦噶。你记住一样嘢得啦，多谢你话嗱。最后一个电话咧喺，我话原来就 系 够钟啦，陈生。 一分钟 喂，系系系， 你好，唔好意思啊，陈生，唔好意思啊。 系唔紧要，大伯，嗱，我冇乜时间，我尽快讲。咁我想阿大伯咧就整个网页啊，网站好，因为梁振英上台咧，我哋好头痛。 有啊有啊，我哋下个礼拜出， 唔系 出网站。 我先话咧，我先话梁振英上一台讲啲嘢咧，全部暗藏杀机，一句说话几种意思嘅。咁咧唔系个人都识得踢爆佢噶嘛？ 系 你又不妨咧整个网站啊，个题目就系解剖梁振英嗰啲说话嘅艺术。 啊，陈生，点解你咁叻嘅咧？我就嚟出本梁振英语录噶啦，我而家准备紧啦，我直接摆埋上网噶，都有电，我而家组织紧啦。你有冇料啊？有料俾啲我啦。 你想香港讨论区有叫牛下蛋就系我啦。 你可唔可以将佢摆？你可唔可以快将佢摆埋上我哋 Facebook 啊？ 我唔识玩飞扑，我咧呢条友上台，我已经头痕嘅。 因为我而家开始搵人做 research， 出紧一本叫《梁振英语录》， 系 郑经汉附录。 今日已经讲咗两句说话，已经呢头话俾啖俾嚿糖我食，呢头捅我两刀嘅。 好啦，多谢电话陈生，我哋够钟啦，得。 系都整呢样嘢。 O K， 听过大班，我哋听众都提议话，你应该卖下啲纪念品啊 ，D B C 纪念品。 唔系，我哋而家订咗500件飞机箱，我而家一阵咧就翻去叫魔术整啲。cap 帽啊， 系 即系 baseball 帽啊，仲有可以做好多 T 恤啊。